死亡个案4634人。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科罗旺集结在南沙的西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61点，跌139点，成交金额3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4点，升9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30蚊升过二，腾讯控股574蚊跌6蚊。保利協鑫能源1.51跌1仙，美團277.8跌6毫，阿里巴巴251.8跌3.8，中芯國際19.6跌2.6 ，ESR 25.7升2.5，加科斯14.86新上市，信義光能17.4升2，京東健康156.9升9蚊。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嘅匯價：美元7.753，英鎊10.372，瑞士法郎8.761，澳元5.888。加元6.049，新西兰元5.505，欧元9.469，每百元兑港元7.5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81。日经平均指数报16611点，跌152点。港金现价报1754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26美元，卖出189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太知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有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行车缓慢，排到运头塘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荃湾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屯门，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妈咪太太，今日我哋煮乜嘢啊？ 一于就炆冬菇啦。 OK， 系咪食得啦？ 唔系叫我等等嘅咩？冬菇嘛， 我唔记得咗冬菇，其实系解等等添。 哎呀！ Beautiful Sunday 的格 Barbie 格先生提提你，疫情期间最好就同家用姐姐一起屋企煮一餐冬至饭，感受温馨又安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 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唔系下下为自己都系自私噶。 Ryan， 点解你要学写 program 先？要记住一样嘢，你要进步，唔系为咗其他人，系为你自己。学到嘅嘢系你嘅。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由展翅改编个案中揭出一页页精彩故事。 逢星期一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一起展翅。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啊，你个八戒，你俾啲灯盏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唉，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啊！哇， 早晨啊， 曾志豪， 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各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真系恭喜善其事啊！真系啊， 冬至快乐， 冬至快乐，冬至快乐！我话咧，开麦前咧一定要 check 好晒自己啲 headphone 啊，所有装备啦吓、 啊。我哋太多嘴啊，你明唔明？ 临急临忙啊，先 set 好晒啲架式啊喺度。哎，好，听翻啦，听翻啦，听到自己把声啦，真 系。佢听唔到啊！ 我声 headphone 傻傻地啊，因为。真系 啊！时运高啊，你啊！ 时运高啊！嗱，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系 Home Office 嘅程振鹏， 系 啦，今日啊，真系唔经唔觉系冬至啦，已经。 系啊，所以头先阿鹏姐已经讲咗话，冬至快乐吓，咁多位。 一早咧已经收到咧，我谂有大量咧唔同嗰啲冬至嘅祝福图片啊，你有冇见到？因为手机度 好嗰啲啊， 系啊，我见到全部都系嗰啲，譬如话好可爱嘅汤圆，即系汤圆样啊， 系啊， 好在咬字正啊， 全家都变咗做汤。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讲起上嚟都几。好少祝你全家汤圆样咁样， 我都系 keep 翻旧年嗰个，跟住弹翻出嚟嘅啫。 系啊，旧年嗰个， 系 旧年嗰个有咩咁特别？ 咪就系汤圆样咯。 都是汤圆样， 有碗汤圆都是啊。 系啊，嗱，不过今年嘅汤圆样咧，可能就真系你会同张相嘅关系大啲啦。成日都惊咗，唔敢即系聚众啊嘛。你又冇得开喺出边度聚啦咁样。 其实咧又真系咧，今朝听到咧各位嘅医生咧吓，专家讲咧。都真系 惊惊地啊！ 都系咪应该谂谂下，系咪今晚都聚唔聚、取唔取消咧？咁样 啊，唔好大家族咁样形式去食个冬至饭咯，系咪先？咁小家庭式咁样咧、 啊，可能系要分批食咯。 但系小家庭 自己屋企食完之后咧，譬如话你有阿爸阿妈嗰啲咧，可能就揾个做代表咧，就过去一餐饭。 再唔係就唯有電視食先咁樣咯。 即係如果有兄弟姊妹嗰啲係嘛？ 係啊， 阿哥去做代表，大仔大女去做代表，同阿爸阿媽食。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真係都幾頭痕啊！嗱，我有呢個例子㗎。我本來咧，琴日就想即係一約咧，唔止添啊！我開頭約四家， 有四家咁多。 咁我家姐嫁咗啦嘛，即係好多呢啲嘢咧。咁我本來諗住話會唔會約齊四家咧？本來已經係撳埋 enter 掣㗎啦 ，confirm 咗㗎啦。临尾大家都褪太， 即系咪大家都有共识话喂，不如真系 啲长辈提出咧？ 系啊， 咁啊更难得啊！ 啲长辈都长辈都话喂，唔好搞咁多啦， 俾个手指公 啊 长辈 啊，都开明啊， 系啊，咁所以就系咯，呢个冬至饭可能就要一系就影出相，一系就分批， 系啦， 减少个人流聚集啊，真系。 好彩咧， 俾个 like 佢。 唔系好彩咧，即系我哋仲有呢个嚟紧嘅圣诞节咧，同埋除夕，咁跟住一月一号有新年， 系啦， 摊匀 佢咯。 其实是要分开的。 是啊，我哋晏啲又可以咧，揾下究竟市面上，如果你仲要庆祝冬至咧，有啲咩方式啦吓。咁啊，但系冬至之前咧，大家呢几日咧都有啲精彩活动喎，真系。 我净系见到阿程振鹏啊，嗰个豪华冬至饭啊， 豪华团 啦。 哎呀，你嚟先啦，你嚟先啦。 啊，又似你啊。 好啊，即系难得。你知啦，即系我呢啲咁嘅孤儿仔嚟噶嘛，喺香港。咁难得咧，有亲戚咧翻咗嚟香港。咁啊，虽然人唔系话多啊，都系。即姑姐同姑丈系咪？ 都系啊， 咁都系姓程噶嘛？ 我姑姐系咯， 系咯，梗系啦， 系啊，好亲啊，系屋企人啦，系嘛？难得哇，咁啊，一齐食个冬至饭啦，咁啊，所以昨晚咧就食，咁但系喂，咁数埋都三个人，即系唔可以出街食啦。其实亦都唔想出街食啊，所以就而家都好多咧，就算系嗰啲高档嘅酒楼食肆咧，佢哋都做外卖啊， 系， 咁所以就帮衬一间有车胎人嗰啲咁样嘅星嘅酒店中菜厅啦。试下啦，喂，嗰啲酒店中菜厅咧，佢已经外卖自取啫，佢唔可以送俾你嘅，即系我要去攞啦咁。咁譬如咧，我去攞嘅时候咧，叫咗六个餸啦，因为入边有三个餸咧都系嗰啲砂锅类啊，佢真系成个砂锅。成个锅俾埋我， 成个砂锅俾你啊！ 而家系噶煲仔饭咧，我去嗰啲就即系普通大乜字头嗰啲咧，佢都系咁样噶， 佢都系咁系嘛？ 系啊，佢而家变咗，我都帮佢改咗名，叫做大煲咯， 大 煲系啦，大煲锅，唔系佢唔系落嗰间嚟，系活嗰间嚟噶。 咁我觉 系啊啱啊，而家 一来惊讶就系，哇，即系俾埋个砂煲我啦。沙煲咁大个胆啦， 沙煲啦，系啦。 然之后咧，譬如嗌买汤，汤咧佢就系分开咗咧，搵一个嗰啲保温壶啊， 系 就装嗰啲汤。咁个个壶又唔使还。 喂，我想 话 佢成本，我想话佢成本好高，唔怪之佢跟咗菜单其实唔平。我想话 系啊， 之后 所以我 原来你要买埋煲煲餐餐。 喂，佢嗰啲壶系点样噶？真系暖水壶啊？ 啲不锈钢真系平时我哋 系咪向 蚊嗰啲 系咪向因啊？ 又 未去到向恩， 又未到去到嗰只，但系你见到咧，你已经觉得咧有一啲嘅感动噶啦，哇！俾埋我啊！ 喂，佢个壶咧会唔会印埋佢嗰个印埋佢个 label 嗰啲咧？咁 啊， 咁型好多啊！如果 可以再用咯， 系啦，咪而家本身都再用都 OK 嘅。 咁你琴日嗌咗三个汤，三个嗰啲锅， 六个餸，有三个系锅，然之后再加个汤， 系咯， 跟住仲有饭咁样。咁咪拎死我咯！ 真係好重喎，係 啊， 係 啊， 我一個人去酒店度攞咯。 你初初諗住咧幾個飯盒啫，咁樣可能係咪？ 我都有諗過嘅，但係我喺度諗佢最多咪撥翻落去將沙鍋嗰啲咪換個盒裝 嘅啫。 點知佢唔得咯，要原汁原味咁俾你啊！真係。 咁其實都我去到攞嘅時候咧，嗰間中菜廳咧真係幾多人幫襯，因為我前邊咧都要有個小隊咁樣嘅。 哦， 有個小隊，不過佢。就真係幾快脆，因為可能個食客咧都已經係落咗 order 幾點鐘嚟攞，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嘅廚房唔會話要個客人喺度等咯。 重點好唔好味？ 係啦， 同埋品保唔保存到個熱辣辣啊嗰啲味。 呢句啱啦，佢味道係好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好似豪仔話齋啦，其實咧拎到翻。去屋企嗰度咧就唔係好夠熱啦，已經。 因為你跨區噶嘛，你係嘛？你係灣仔啊？佢本來 係 邊啊？ 唔係，佢 喺 佐敦 嘅。 哦，佐敦 度攞嘅。 OK OK。 咁其實我又遲咗十零分鐘到咧， 跟住又排一陣隊 嚇。你攞個保温袋裝佢啊嘛。 咁咧嗰個酒店都有講話其實最好翻到屋企之後咧都慶下佢啦，慶翻熱佢，反正成個沙窩喺度係咪？係 啊係啊，咁你有冇咁做啊？ 咁係冇嘅。 點解啊？ 因為咧，我親戚咧，佢哋而家住咧唔係住酒店，佢住嗰啲咩 service apartment 咧，佢嗰個爐咧 電爐咋， 得係電爐啊， 唔係明火啊。 啊！ 跟住你要自己攞个火水炉去透露， 咁啊唔做啲咁危险嘢啦。 O K 喎，但 系 系争啲温度咯，争啲温度。 点会咧？你哋亲人团聚几咁温暖啊！哇，直情暖到咧，暖流在你手。 系啊，好难得啊！你成日屋企人喺身边，真系。 你当我哋两个外人啊，而家。你外母嚟噶，俾几多汤嚟饮啊！真系， 哎呀， 咪就系咯，哇！我哋呢啲啊，我哋呢啲叫做咩？鞍前马后啊，替你问候啊！你感受唔到嗰种暖流啊！真系，唉，错晒啦！ 我哋咁话，即系我哋咧成日喺度关心问候啊，你点啊？有注意下佢今日嘅发言啊，或者佢嘅 角色？ 系我唔啱。 我哋从来冇当过你系老细噶， 系啊， 我哋当你系朋友系。 唔系屋企人都咩 有，再见啦，细朋友。 系啊，你去边啊？桂花田啊，外母。 喂，琴日咧就真系系琴日啦，好似系 系。星期日 出醒啊！ 出醒， 出醒。阿香， 你出醒。 咁啊，好耐都冇过过香港岛。 哦。 咁啊，一家四口咧就出动咗。咁啊，因为都系要去采购下一啲礼物啦。 哦，多谢多谢多谢。哎呀，我哋咪讲定冇蚀底啊喂！多谢定先啦。 饮你啲汤都饮到我唔好意思。 系咯，我就冇饮你啲汤，所以我好有意思噶，系啊。 你好有意思。 我好好意思噶，系啊。 咁啊，就去到湾仔呢个地方。哇，咁啊，即系大香你出醒，我好多地方。 系咪都系超多人啊？仲系。 都系真系超多人， 系啊， 超多 人啊！咁但系咧，即系 湾仔边度电脑铺嗰啲啊？ 电脑城嗰度嗰头咯，我谂系咪啊？ 我去利东街啊！ 哦， 利东街 系啊，佢咧嗰度咧，哇，已经整咗啲新嘢啊！ 有咩玩啊？ 咁咧，利东街如果出去咧，嗰个地铁站行出去嘅时候咧， 佢咪挂晒灯饰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平时嗰度咧，如果佢条巷咁样入去噶嘛，都几靓噶，已经系。 系啊，咁咧去咗利东街咧，咁跟住咧一出咧，哇！哇，咦？点解好似英国咁样嘅去咗？ 咁严重？ 咩去？唔系讲个疫情，系讲个环境。 冇啊冇啊，你谂多咗。我哋都冇话疫情啊，系咯。 你又讲得几啱。 系啦。 去到嗰度咧，我哇，咦咁特色嘅咧，啲大厦又游得好靓啦，又好西化啦，好多外国人啦，跟住跟住咧，见到佢好多咧，就整咗一个叫做咧， 系 全球首个 AI 蝴蝶光影艺术装置喺佢嗰度啊。 全球首个。 系啊，佢有首个。 然之后用要呢啲名，咁梗系。首个噶啦，俾我作个名系唔系？ 系啊，佢有啲光影啊！我一阵先俾彭姐睇啊。 咁 有啲光影蝴蝶咧，就喺上面嘅即系吊咗喺啲 即系灯嚟噶， 即系喺条街上面啦。全部咁我日头去咧就见唔到佢。 咁佢点样 AI 化咧？我头先就咁睇咧，就同屋邨办事处挂嗰啲彩灯冇乜分别。 喂啊，人哋有特色嘅。 我就问紧个 AI 系点样啊？ 即系投影噶咋？ 唔系噶，佢 着灯嘅应该。 佢系嗰啲好似咧，平真系好似街道办事处咧。佢一到新年咧，佢就会挂咗一抽嘅灯，然后写住恭贺新禧， 油 尖旺区议会致意，即系嗰啲 friend 嚟噶。 唔系啦， 就嗰啲咯。 嗱，我嫌你。 佢而家全部都系蝴蝶，但我未 feel 到 AI 喺边。 佢呢个咧叫视觉特效啊，有导演喺度创作噶。 咁点 啊？但系因为我夜晚我冇喺睇咗夜晚啊，咁但系 要夜晚先见到噶。 咁计啦，咁日头佢光唔到。 咁佢究竟会有咩唔同啊？ 佢夜晚就着晒灯，同埋 AI 我就喺度谂。咁系咪要戴个特别嘅眼镜先睇到咧？ 唔使，个 VR 先 要。 你两个又想点啊？ 搞错晒。 唔系咯 ，AI 即人工智能啫嘛。 我见到咧，佢会咧上面咧嗰只蝴蝶咧，佢系有啲透明嘅玻璃，即系咁嘅颜色咧，即系总之成只蝴蝶系成只嘅，就唔系净系灯光，即系唔系。 哇，已经好特别啦，大佬。我由之获区议会致意嗰盏灯都系一个 full circle 嚟噶喂。 佢会透过如果咁样讲。佢话十二点半到就一点半咧，正正系阳光喺即系喺正正中间咧，就会透过嗰、那个透过嗰个蝴蝶咧，就会系透 折 射落个地下嗰度有嘅。咁、 哦、 因为我晏昼去咧就冇咗个阳光啦，咁夜晚咧，咁佢就会着晒灯咧，咁佢就会光影咧喺即系夜晚咧就会有呢个 AI 加埋有乐曲啦，六点到九点半。 哦， 即係其實佢透過折射嚟到去製造唔同嘅效果咯。 係啦，咁即係總之由日頭到去夜晚你都睇到，不過我眼 就意思係咪即係話佢哋設立呢嚿嘢咧係用個腦噶？大家都有用脑去谂过， 人工智能唔使用脑噶， 好靓嘅呢个， 又唔使用脑啊！ 喂，佢去到1月10号啊，大家可以去即系得闲去玩， 唔使钱噶嘛， 唔使钱， 反正 影相， 反正我哋仲未 get 到佢 AI 喺边度。 你冇你嘅智慧唔紧要，不过我想话俾你听，佢嗰棵圣诞树好靓，好靓， 系啊， 我就影咗张靓嘅相喺度。 有冇你喺度噶？ 我有我 真 OK 喎，佢棵树咧好似烂藤咁样咧，冚咗一个建筑物外边噶。真系好靓喎！ 系啊，系独立噶嗰棵圣诞树。 点解你影出嚟好似烂藤咁样 嘅？你睁下眼先啦。 冷不防你一句先， 你其实应该长期要有呢个心理准备，范仔。 真系， 我哋要发放真系。 我想话俾大家听啦，原来冬至啦都有禁忌嘅。 乜嘢啊？ 冬至都有一啲禁忌，即 系有禁忌 噶。 你唔好讲，我一阵人妻会讲少少。 我知啦，冬至系唔适合翻工嘅。 诶，讲嗰啲禁忌，要食咩？number 咁啊留翻俾你咯， 咁又冇，咁又冇， 咁讲呢个啊， 哦， 起码讲呢个咧，大家如果今晚咧都会食呢个冬至饭嘅汤圆做甜品嘅话咧， 点啊点啊， 听讲话系必要噶吓，嘅话咧，咁啊记得咧就传统嚟讲咧就嗰个数目唔好食单数， 一定啦一定啦，即系唔好落单咯， 唔好 系啦，唔好嗌 order 啦，唔好落单， 单数咯系， 系一定要双数， 系啦，即系唔好单数华盛顿啊。 其实冷不防佢呢招都劲啦 ，Denzel Washington 啊，嗰个黑人演员啊，系啊，喂，我呢两日咧，我做咗个创举啊，呢铺我真系劲啊，因为咧，如果你话要数咧喺我哋即系二台里边咧，好走量嘅代表咧，我一定系排第一倒数嗰只。 冇错，系啦，即系我记录好良好啊，大家不嬲都知啦。唔系，我就系话记录良好咯。 唔会癫啊，因为佢会冧啊。 我会呕啊，因为我会冧啊嘛，冇机会癫啊嘛。咁但系咧，呢两日咧，我哋就小型聚会，有三两个朋友啫吓。 系， 咁我哋喺系啦，我哋喺屋企度咧就即系自己饮酒。 系，浅只。 仲要咧系车都唔揸，咁因为要去到 屋企啦嘛， 系唔系咁你都要去人哋屋企啊嘛，咁咧佢好远，唔得，点好意思咧？真系佢好远喺呢个 马湾 落马洲啊， 粉咦上水定粉岭嚟嘅咧嗰度， 粉岭嗰区啦，北区啦，真系 系啊。总之咧，我喺我屋企嗰度咧，终于搵到个巴士咯，搭到去咧，我望住个时间表咧，即系佢有嗰啲巴士路线表， 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啊。 我话唔系嘛，我而家四点半，佢话我预计去到个地点系六点钟， 哇， 个半钟啊， 星期日， 礼拜六。系啊，冇塞车噶咯。 系咯 ，weekend 应该啲唔塞车啊。 系啊，嗱都唔紧要啦。咁啊，总之我就即系都远征咗呢一程啦。咁啊去到，咁跟住咧最厉害咧就系佢哋真系安排咗啲红酒咧，大家饮咧。咁啊我唔识饮噶嘛。咁但系佢话俾我听，佢话喂呢只好嘢嚟噶。佢话咧呢只咧，佢话个个识饮咧都知道个名叫神之水滴。 哇！ 即系咧嗰套漫画里边咧， 咁日式嘅。 系啊，日式嗰套漫画神之水滴咧，原来里边就有呢一只品牌嘅酒有出现过。咁咧，佢话原来你一饮咧，个个都知噶啦。咁然后咧，我即刻杀入重点，就系 会唔会醉啊？ 我竟然咧一次过咧，大家怼咗成三四支，然后咧 四支 系啊，冇醉到， 都奉献咗唔少杯， 我奉献咗唔少，冇醉到，又冇呕到。 咁其实佢 除咗乱讲嘢之外咧，除咗乱讲嘢之外咧，都冇乜太大问题。我 friend 咧净系提我一句，佢话喂，不如你礼拜一开麦咧，你之前都饮两杯啊。既然可以 high 得咁紧要嘅话，你估我家有冇饮到啊？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召开会议，审议政府第四轮64亿元防疫抗疫基金的拨款申请。杰出公民的郑松泰质疑政府关起门制定有关金额未有咨询过业界实际情况。金融界的陈振英关注政府怎样杜绝可能有企业领取资助之后随即结业。经民联的卢伟国和民建联的郭佩凡关注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关注英国的情况，当局应该会很快公布怎样处理英国抵港航班的问题。他又表示政府并非关起门制定今次措施，有同议员和商界沟通。至于会不会有雇主领取资助之后结业，他说不排除，但相信雇主会继续营运。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英国早于九月已经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南非亦有病毒变种。他相信两地是各自发生转变，新病毒的感染数字升得很快，反映病毒较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何柏良认为应该要停飞往来香港和英国的航班。他又说留意到外国，例如英国有很多家庭聚会导致群组爆发，如果香港有同类情况，不排除要有限制措施。何柏良又说本港早前收紧防疫措施之后，没有食肆群组，近期大部分都涉及住宅群组，问题根源是行政做得慢，因此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关闭商场都未必能够有效控制爆发，要做的是解决程序慢的问题。大围美林村一名62岁女子日前在屋企等候送往检疫期间死亡。協助死者家屬的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死者是長期病患者，但政府沒有盡快將他送到隔離中心，最終在屋企死亡。他認為當局並非沒有隔離床位，只是行政上安排不到，要求有關部門要提供24小時熱線，同時在12小時內安排將需要人士送往檢疫。死者的妹妹李小姐表示，兒生女昨日下午收到衛生署副署長來電慰問，她又說早前知道姐姐死訊之後接受警方問話，之後通知食環署人員將遺體送到殮房，但到場的食環署人員只是戴口罩，沒有加強防護，直至大約3小時之後才獲分派保護衣。 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和禁蒙面法的上诉作出最终裁决，裁定政府上诉得席，并驳回民主派人士提出的上诉。特区政府去年10月引用紧急条例订立禁蒙面法，20几名泛民主派人士提出司法复核，质疑紧急条例和禁蒙面法的合法性和合宪性。原仲庭去年11月裁定禁蒙面法不具法律效力，政府今年4月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其后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规例属合宪，至于禁蒙面法就部分合宪。民主派和政府双方都上诉至终审法院，上个月完成两日聆讯之后，终审法院今朝颁布判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0点，跌58点，成交金额46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3点，升16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9.95元，升1.15元。腾讯控股574元，跌6元。美团278.2元，跌2毫。保利協音能源1.51元，跌1仙。阿里巴巴252.6元，跌3元。中芯國際19.36元，跌5毫。京東健康156.6元，升8.7元。信義光能17.7元，升0.5元。港交所399.8元，升5.8元。ESL 25.95元，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3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4，人民币6.55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3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7美元，卖出1,89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只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着南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咁去赤柱方向排到去丽景园，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就排到去海堤花园对出。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荃湾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过圣诞梗要有好节目， 今日节日留在家都可以好精彩。 港台电视31带你游历100分的童话世界， 今个星期一至五 和下个星期一二三， 日日晏昼6:30看尽多套国际动画名作， 当中包括2018年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反叛的童谣》。 今个圣诞 港台电视31陪你笑住过。 哇，好似好 grand 咁喎！ 哎，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扫江南，天天好好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扫， 10:00到1:00， 三个风扫快活人，三个风扫快活人，每朝都。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系忍受下啦，忍受下啦，系啊！呢一轮圣诞佳节咧，我哋会不知廉耻咁样毫无顾忌推出我哋自家制嘅风 show 圣诞大集合噶啦吓，陆续有嚟啊，陆续有嚟啊！头先整个30多秒嘅版本咧，如果你都觉得好正嘅话咧，晏啲播啲吓，有一分钟嘅，问你怕未？咁啊，假期啊嘛，有咩好得过咧？留喺屋企度咧，除咗听我哋呢个 Radio 2之外咧，咁啊，梗系可以打机啊，最开心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噶啦，今年咧，如果你话圣诞节咧，排第一嘅圣诞礼物咧，佢哋最想，亦都好多人，好多人好想咧，就系嗰部 PS 啊，去到第五代嘅嗰部 PS 啊。但系点解咧？你可以好放心将佢摆落你嘅圣诞礼物嘅清单第一位咧，因为得个摆字嘅啫。我谂你有钱都买唔到啊！而家呢个咧已经成为咗一个咧即系港文嚟噶啦吓，就系、是、全球咧都抢货，咁而且咧呢、這个亦都系咧香港咧亦都系即系身受其害啊！就系、是、好多人都买唔到咧呢一个最新出嘅呢一个叫做 PlayStation 5啊！咁究竟有几咁夸张咧？嗱，我哋讲紧美国啊，佢哋咧原来佢哋嘅龙头连锁百货公司嘅 Walmart 咧。又要用絕招咧嚟對付呢一個咧買機嘅叫做黑客人龍喎，咩意思咧？嗱，原來咁樣嘅，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咧，買呢啲遊戲機咧，即係同買演唱會飛一樣啊，你都唔係咧，淨係可以排隊去實體店度買嘅，你可以網上咧就落單去訂購嘅，但係你人手撳掣，哇！我見到啦，撳掣冇咗2秒。但佢話咧，如果有啲即係電腦炒家咧，佢用呢啲俗稱叫做機械人程式啊。佢系点犀利法呢？佢话你正常人揿掣落一个单用咗2秒，但系佢用2秒时间，佢可以落到1000张单，即系可能差唔多呢个数字。佢话咁你点同佢争啫？咁咧佢话咧 Walmart 咧就原来啱啱喺佢哋过去咧亦都有呢个 Black Friday 咧，佢哋用咗佢哋嘅防盗措施咧去顶住啊，结果可以成功截退咗几多单咧？截退咗2000万张单，各位你听唔听到？系2000万张黄牛单啊！咁但系我哋咧，即系普通玩家咧，最担心嘅就系你截到就2000万啫，截唔到会有几多噶？佢话因为实在太多呢一种咧，即系炒卖机械人出现咧，佢话真玩家咧到而家咧都仲未可以有机会买到，甚至乎咧就你净系可以咧食炒价，嗰啲炒价咧就系、是、可能咧即系佢原价而家3000几蚊啫嘛，可能咧你一食咧就要食3倍，咁点算咧咁样？咁亦都有啲新聞呢就總結咗呢香港人啊點解買唔到呢一啲遊戲機呢，咁啊幾大原因嘅。第一，佢話本身呢行貨來貨喺香港呢已經係貴㗎啦，咁啊所以你個價錢已經唔係太高啦。咁第二呢，佢話香港呢其實就唔係太多呢即係對抗呢一個頭先講嗰啲呢網絡機械人嘅措施，咁啊所以呢你好容易就中招㗎，冇辦法可以買到。咁啊第三係咩呢？佢話咧，我哋其實咧開賣嗰個次數咧又唔夠全球多。佢話到而家為止咧，其實我哋好似咧先至有2-3次開賣啫，但係兩次就原來得9月和11月咋。但係咧，我哋隔離台灣咧已經賣咗4次啦，即係講緊官方公開推出市場。咁啊，所以冇辦法。 而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香港咧，原来咧通常咧即系零售咧就唔多嘅，而家你要卖咧，可能就要捆绑式啊。原来佢话有一啲嘅网络供应商咧，就会话你买机咧就可以即系连埋我哋某一啲上网 account 啊，或者做一啲优惠咧。咁佢就话啦，好多单纯嘅玩家咧就会喊得一句句，系啊，所以咧。即係各位女朋友，如果咧你見到你男朋友今年個禮物清單咧係想買呢部遊戲機嘅話咧，我諗你同佢講，唔知抽中嘅機會佢多啲啊，抽公屋啊，定係同我結婚買到戒指嘅機會高啲咧嚇？咁啊，我介紹條片係咩咧？網上面啊就有一個咧叫做 Game 嘅Gamer 嘅一個頻道咧，佢就有一條片，佢就叫做咧 Evolution of Video Game Graphics 啊。著名就是 PS1 到 PS5 的1996至2020，你看个名字已经知道了，他就是想告诉各位 game 迷听，究竟你由1996年第一代玩这个 PS game 开始到现在了，横跨了你都有20几年了，究竟来到第五代啊，画面有什么不同呢？他就将大家过往的游戏机那些画面真的平排出来给你比较一下，你慢慢可以望下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游戏的。但我最喜欢就是下面有些人的留言，他就是说其实咧喺我呢一部手机用 YouTube 嚟睇咧，每一个画面都差唔多咯。然后有啲人就会话啦，其实画面最靓嘅好似都系旧时，会唔会去到最尾咧？原来你记挂住嘅都系你儿时，仲有好多闲情日志嘅时候玩嗰啲游戏机嘅画面咧。喂，如果咁嘅话，悭翻唔少钱，唔使买最新嗰代啊！所以豪仔会俾咩咧？梗系俾三个游戏机个 emoji 公仔，各位大家怀缅同埋展望一番啦。瞬间看 channel， 哎呀，唔知呢位老细咧，佢会唔会化身成为呢一个圣诞老人？佢会唔会见到佢啲同事咧，都排咗个 list 俾佢？会唔会第一位嘅都系同呢啲游戏机有关咧？咁佢又会唔会满足佢咧？定系佢会同佢讲话玩物丧志咧？有请程振鹏。 啊，都好、啊，其实都可以有嘅，即系好间接咁讲。如工作于娱乐同游戏啊嘛， 你有渠道啊？高层系咪有渠道啊？你摆一部喺电台啊？ 你哋放假嘅时间咧，即系人家红日放假咧，我哋都继续紧守岗位嚟到翻工咧，真系好似玩一样啊！ 唔系，台长，我俾条好桥你啊！你用尽你所有办法，手指脚趾都出齐，买呢部机翻嚟摆喺公司，咁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咩 Google 嗰啲公司咁样咧，啲员工就唔会放工噶啦。佢就会卖命咁留喺公司噶啦。 我已经摆咗部夹公仔机喺度，你仲想点啊？ 多谢多谢多谢。 诶，呢啲嘢可能我自己都唔欢喜玩咧，所以咧我真系冇乜热情去买一部咁样嘅游戏机啊吓，即系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同事啊，反而咧有一啲咧好励志啊、好正能量嘅故事咧，就真系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啦。嗱、啊，又记得咧呢一个嘅航空业界咧，过去呢一年咧受到呢个疫情重创啦。啊！直头有啊，航空公司又要裁员啊，甚至乎咧港龙啊，唉，都要咧即系接埋啊咁啊，咁啊大家咧都好关心嗰啲嘅啊航空业界嘅朋友啦。咁、啊、如果冇一份工之后，点样转职咧吓？咁啊，最近咧睇到有一则嘅报道咧，就系、是、关于咧有一位啊系前港龙嘅机师咧，佢分享翻自己一个咧好贴地同埋咧亦都好励志嘅真实故事，就系佢咧。由一位嘅机师，而家佢系揸巴士嘅车长，即系由揸飞机，依家变咗做揸巴士。听落嗰个感觉好似，哇，好大嘅反差、哦，吓、啊、咁样，即系好似带一点咧唏嘘咁。但其实咧，当事人嚟讲咧，佢一啲都唔觉得呢啲咁样嘅情况，佢反而咧即系好鼓励咧佢啲同业咧，应该咧要面对现实，同埋咧。就是叫做呢早啲呢放开自己嗰啲嘅心理包袱啦、啊。咁呢一位嘅朋友呢佢叫做 Ernest 啊。咁 Ernest 呢一位嘅前港龙嘅机师呢佢原来都服务咗港龙呢成接近19年啦都好长时间啦。咁佢呢就而家转职呢就係揸巴士啦。咁原来过去呢段日子呢都有唔少嘅传媒朋友呢都想搵佢呢就做访问讲下佢呢个古仔嘅。咁但呢佢都唔愿意。直至到最近呢佢自己呢反而就喺自己嘅个人面书嗰度呢就 分享呢一份嘅经历嘅。咁佢话咧，嗰个原因咧，主要都系话咧，想透过自己咧，即系而家揸巴士个经历咧，就希望年轻嘅同事们啊，即系佢以前嗰啲航空业界啲朋友啦，可以早啲咧面对现实咧，同埋要 move on， 要继续向前啊，唔好停滞不前啊咁。咁啊，佢亦都咧有分享翻咧，佢自己觉得咧，喺呢一个嘅生活之中咧。就好似咧啲名人传记啊，成日所讲嘅最精彩嘅部分咧，系佢哋人生最高峰、最成功之后啊，点样面对嗰啲低谷啊，同埋跌低咗啦，点样爬翻起身咧？咁希望咧就大家都系共勉之咁样啦。咁啊呢一个嘅贴文咧，都真系有好多网民都大赞啦，因为充满正能量啦，同时亦都真系是回应返我啲成日听到嗰一句啦，即係職業就无分贵贱㗎吓，咁最紧要呢即係自己呢要靠一双手去搵食啦咁。呢一个嘅朋友佢嘅故事呢又喺一啲嘅 channel 度呢其实都有睇得到嘅。咁如果你觉得听咗呢一个新聞呢都好想见下呢一个嘅前机师啊 Ernest 嘅话呢，有一个 channel 呢可以提供俾你哋嘅。咁彭姐搵到个叫做呢 Newswire 啊，呢个 channel 呢入面有一条短片就叫港龙机长转职九巴车长，出片鼓励年轻同事 move on， 咁呢个就系个标题啦。咁短片呢其实得一分钟嘅啫，好短短地头三秒呢就回顾返呢位 Ernest 机长呢，佢以前揸飞机嘅时候个英姿啦，同埋佢啲生活点滴、工作点滴啦。后半部呢就会截然不同啦，由天上面呢就转落地面啦，就系 Ernest 呢做咗呢个车长揸巴士啦。虽然呢全片呢就冇对白咁滞，但系咧，从阿 Ernest 佢嗰个表情咧，其实都表达到咧，佢自己咧嗰种嘅内心咧，都系有一种随遇而安嘅自在心态啊。咁啊，再睇埋咧，佢面书入边嗰啲嘅心声咧，即系头先所讲过出嚟分享嘅咧，咁亦都咧明白到一样嘢，即系与其咧响度埋怨啊、颓废啊、停滞不前咧，即系倒不如咧系要面对现实 move on 啊，好似 Ernest 咁讲，所以咧都完全同意佢呢一种谂法嘅。有阵时系嘅。我哋咧即系固步自封啦，都系基于自己内心有阵时一啲无谓嘅心理包袱啊。咁啊 ，Ernest 咧呢条短片咧，再配合埋佢自身嘅经历故事咧，好励志啊，好有启发意义。我就俾五个直竖拇指，再加五个大大力手臂嘅 emoji 佢啦。職業咧真係無分貴賤嘅，最緊要自己咧肯啊拼搏啦嚇。對於啲家長嚟講咧，期望啲仔女咧第時大個咧點樣出人頭地啊，定還是咧安安分分咁樣咧？都一樣咁樣嘅心態，其實都係最緊要咧就係佢自己生性嘅啫，嗬？係咪啊，桂花田？ 是啊，我成日都咁话啦，最紧要呢做一个好人，唔好做坏人，最紧要对对自己系对得起自己啦吓。OK， 呢个好紧要啊，多谢彭仔，呢个故事真系好鼓舞啊，真系好戥嗰个机师吓，佢系一位机师就变为一个车长，佢都唔介意嘅，仲可以同大家分享鼓励下年轻人啦。今日咧系冬至啊，亦都系全年最短日光嘅日子，阴气系最长嘅一天。嗱，过咗今日之后咧，咁啊就系农历新年嘅倒数日子，天气咧就开始逐渐回暖啦。嗱喺汉朝咧呢一日咧，佢会成为一个庆祝日啊，庆祝冬至咧会系一个假期嚟嘅。咁啊，百姓呢一日咧都唔会做啲咩嘢，皇帝都唔会上朝啊，佢哋咧系会喺呢一日举行呢个盛大嘅祭祀仪式。咁啊，跟住咧就你可能会觉得吓，咁点解冬至咧会系计喺呢个新历新年嘅咧？咁样即系新历嘅日子咧，咁同埋一年咧系会有一两日嘅偏差嘅，有时系早一日，有时系迟一日咁样啊。同大家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啦，廿四节气咧系以新历新年计嘅，即系新历嘅日期啊嚟计算，大概咧就会隔14至16日咧就会有一个噶啦。咁喺春年咧就会有两次咧隔14日嘅一个节气咧，就系大寒咧至到立春啦。大雪咧，同埋至到冬至咧，都会系隔14日嘅啫。而其余咧有7次咧系隔16日，14次系隔15日嘅。咁点解系计新历啊？咁嗱，其实古人咧已经咧系有农历同埋阳历噶啦。咁啊，阳历嘅即系新历啦，系用太阳咁啊计算，农历咧就用呢个月圆月。 月圆月缺咁样去计嘅。咁啊，廿四节气咧就系跟太阳啊中午嘅位置啦，嘅角度同埋咧地面嘅倾斜嗰个关系咧嚟计算到嘅。所以咧就会有一两日嘅偏差啊，咁样大家会了解到点解一时廿一号，有时廿二号啦咁。讲咗咁多嘅计算，冬至嘅计算，今晚你嗰餐冬至饭，你有冇计过要俾几多钱买餸啊？还是系食盘菜或者打边炉？我见到我啲拍档，已经系外卖晒所有嘢啊，都好似好丰富吓。咁啊，整餐好嘢食。咁啊，奉劝大家喺食饭嘅时候咧，记得用公筷同埋唔好大嗌吓。今日分享咧一个 channel 叫做越煮越好啊。嗱，佢咧有咧教好多咧煮餸啦，煮唔同嘅餸啦，有啲好高难度嘅餸啦，又会教啊点样发海味啊，又会教点样买煲啊。总之关于各样喺厨房里面嘅嘢咧，佢都会有好多唔同题目嘅。今日我就分享呢个题咧，就系佢就咁写咗标题。冬至盘菜自己做，唔识煮饭都识做，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啊！简单咧，容易方法，正认真。我睇到好多条嗰啲自家煮盘菜嘅片啊，佢呢条咧真系咧比较简单，材料咧系冇其他 channel 咁多嘅，但系亦都唔少啊吓。啲材料都好名贵嘅，咁啊煮完出嚟咧个卖相咧好好啦，好见得人啦，真系咧唔知以为你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嘅，各位太太你可以去望下。不过片中嘅师傅咧系会劲 sell 某品牌嘅鲍鱼嘅，咁啊因为可能即系佢个广告吓，咁啊个人认为咧，大家咧如果食开自己嘅买开嗰啲鲍鱼咧，其实一样咁好味，唔一定跟足佢嗰个 channel 嗰个介绍嗰个吓。仲有啊，阿师傅咧会喺个片里面咧不停咁话，哇正啊，哇靓啊，哇真系好味啊，哇真系好啊，咁样系都几搞笑。如果大家咧睇完片之后可以跟到个师傅咁样做嘅咧，真系俾三个手指公自己，我会俾三个好好味嘅 emoji 呢个越煮越好嘅 channel。希望大家今晚食冬至饭都食得开心啊！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 魏法田、 程振鹏。 今年呢餐冬至饭聚埋一齐唔简单。 蜜饯金蚝做晚餐， 食过蜜饯金蚝，一家人冇抗疫疲劳， 平平安安冇怒嘈， 继续听丰收。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啊，请你食汤圆。 早晨啊，早晨啊，寿安茄 ，Craz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寿安茄，早晨啊，好乖，静静喺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啲同学仔虽然咧今日咧好似真系唔使上堂啊，连 Zoom 都唔使 Zoom 啊，佢哋今日有好多都 放咗下， 系啊，当放圣诞假啦，系啊。咁我哋三个仲好勤力啦，我哋唔好放假住， 梗系啊。 是啊，我哋今日教呢个中文呢，就同呢我哋近日啲爸爸妈妈呢好鍾意睇嗰套卡通片有关㗎。 卡通片 鬼滅啊，哎呀冇错啦。 咁呢俾我睇啊。 是啊，我哋小朋友未睇得住啊。 是啊， 不过大人睇得啦。咁呢呢个鬼滅之人呢最重点嘅就係鬼滅㗎嘛。咁我想问一下啦，鬼就鬼啦。鬼如果滅咗之后呢， 是啊， 咪冇事囉。 会变成咩㗎？ 天下太平， 系啊系啊， 唔系喎，你知唔知原来 鬼灭消灭咗佢啊嘛？ 原来喺中文里边咧，佢真系有个字咧，系爱嚟话俾你听，鬼灭之后咧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嚟噶？ 系妖啊？ 唔系喎，嗱妖咧，只不过系其中一种咧，即系你唔系鬼咧就系怪，唔系怪咧就妖，咁咧真系有唔同分类噶噃。 我见到蜘蛛 精都有嘅，系啦， 精啊， 系啊， 妖精， 系啊， 嗰啲狐狸精系咪妖精？ 系啊， 中意嘅妈咪话要打死佢。 系啊，我哋可以揾一集咧，专门讲下咧，究竟咧，神啦、怪啦、鬼啦、妖啦，有咩唔同嘅？ 个岗位唔同噶。 系啊，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就系话，咁咧鬼灭咗之后，仲有冇一个状态存在嘅咧？原来系有噶。 咁系咪变咗妖啊？ 就系唔系刘先咪讲咗唔系咯？ 边咗乜？ 冇错啦，呢个咧系一个好陌生嘅中文字，你系冇见过咁滞 嘅。系日文字嚟噶？ 唔系啊，系中文字嚟嘅。因为咧，原来古人相信咧，嗱，首先就系人啦。咁人咧死咗之后就变鬼啦，鬼死咗之后咧就会变成箭啊！ 咩啊？ 箭啊？ 点写啊？个箭啊？ 系啦，佢咧个佢唔系净系箭箭个箭，佢系上面咧就系箭箭个箭，三点水啦。咁跟住咧个车咧个根咁样啦，就箭箭啦，下边加个耳仔。 系 咯， 只耳仔啊， 系啦，咁呢个咧就读个尖咁样啦， 系 啦，其实咧你谂翻我哋广东话咧都有咁样讲嘅，死咗就系鬼啦，跟住有啲就变 good 啦 ，good 系我哋自己 讲嘅啫嘛，唔系噶，好似有 点写啊 ，good 我唔识写啊，但系咧佢哋嘅讲法即系话咧你会 good 咧， 系哦，咁咧所以佢话呢个就系尖啦。咁咧呢个就系佢话鬼死咗之后咧就会变成箭，但系咧 鬼都仲有得死啊， 箭都仲有得再死、 啊。上一球 咧 叻啊， 系啊，佢咧仲有两个字，同咧上个礼拜咧阿肥妹仔个妈妈咧喺《白毛禁忌》里边介绍瞓觉有个人名系一样噶。 系啊，系一二字、啊。 记唔记得有你介绍嗰个咧？你阿妈介绍瞓觉嗰个叫做咩啊？希儿睡啊。 系啊系啊。 原来咧，如果我哋中国传统嘅讲法咧，嗱，你记住个次序咯，人死就鬼。鬼滅之后呢就会变成箭，就是、上面一个箭，下面一个耳仔个耳，啦。咁咧如果箭再死呢就会变成希。 希啊， 点写啊？ 希望个希咯。咁、然后如果希再死呢 就系变儿啊， 就会变咗儿啦。 哎哟，希儿就系咁样嚟。 儿系 儿啊，即系诶姨丈个姨，冇咗女仔边嗰个啊？ 嗰、 那 个咁咧， 系啦，佢有解释噶、哦，佢话咧睇唔到咧嗰啲就叫做儿。听唔到咧，嗰啲就叫做希，即系佢话咧， 即系佢哋啲分即系嗰啲。 佢话咧，譬如我哋人死咗之后只鬼咧，你仲会见到佢有个鬼样噶嘛？ 系啊。 但系佢开始咧变咗箭之后咧，就可能会咧无影无踪啦。 哦。 咁咧佢就会再逐渐分啦，所以咧人鬼箭希 儿。哎呀！ 大家一定要小心啦，鬼灭系啊，鬼灭之后啊。 头关闭，加拿大亦都宣布停飞嚟自英国嘅航班。捷克表示会加强英国旅客的检疫措施，以色列政府将禁止英国、丹麦和南非航班入境。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变种病毒已经失控，必须加以控制。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将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商讨对策。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10点科罗旺集结在南沙的西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12点，跌85点，成交金额57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9点，升13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9.95元，升1.15元。腾讯控股575蚊，跌5蚊。美团278.8元，升4毫。港交所403.8元，升9.8元。阿里巴巴252.2元，跌3.4元。保利协鑫能源0.5元，跌2仙。中芯国际19.3元，跌5.6元。京东健康156.8元，升8.9元。信义光能17.58元，升1.38元。盈富基金26.6元，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元，英镑10.345元，瑞士法郎8.748元，澳元5.872元，加元6.033元。新西兰元5.5元，欧元9.451元，每百元兑港元7.5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9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3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1美元，卖出18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 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比较挤塞。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在丽景道，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景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屯门啦，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魏法田、 程振鹏， 今年呢餐冬至饭聚埋一齐唔简单。 蜜饯金蚝做晚餐， 食过蜜饯金蚝，一家人冇抗疫疲劳， 平平安安冇怒嘈， 继续听风骚。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程振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哎呀，播咗隻呢上个礼拜已经 pluck 咗个主打歌添。 我哋仲有第三首。 啊，我哋仲有第三首諗住再播嘛，晏啲再播。 今个礼拜先第一日係咪？ 係呀係 呀。咁点解会话 pluck 咗个主打歌呢？ pluck 咗嘛，我哋上个礼拜唔係播过啦咩，已经。係呀，我哋上个礼拜播咗啦嘛。 不厌咩呀， 百回听。 只不过两次啫嘛。 我想快啲。 係 俾人听下我哋嘅好歌。慢啲，慢慢嚟，慢慢嚟，我哋陆续有嚟。 好歌呢就真係可以呢常聽，但是呢有陣時啲即係啲攞嘅事情啊，藥酸樣衰嘅嘢呢就真係 唔好再有 話唔好呢，即係俾人知啊，但自己都要揚出嚟嗰下呢就真係抵死啦。就係咩呢，又係關我哋香港人呢嗰啲 staycation。 係呀，啱啱好啊，我哋都睇到啊，真係好傻，真係好傻豬。 邊個人睇唔到啦。 係呀，係好傻豬。 最新一單呢就話港女酒店房用人哋嗰個熱水煲呢嚟到打邊爐。 係喂，佢仲要貴嗰間酒店其實係。 你佢貴定平㗎。 唔係呀，即係我諗係好多人都以為呢我揀間貴嘅酒店呢。 應該冇嘢。 所有嘢 嘅安安心心， 低神啲啊啲人 系啦，无论系个设备啦，或者去帮衬嘅食客咧，即系以前你会咁谂噶嘛，你会相对咧，系啦，即系你会嗱，我哋粗略咁讲啊，帮衬丽晶大宾馆。同埋丽晶大酒店、周星驰电影都有啦，咁都唔同啦，照计应该 即系个格调级数应该唔同。 谂住 啫， 咁我哋嘅天下乌鸦真系一样客。 冇错，咪证明丽晶宾馆一样嘅真系。 嗱呢一单嘅新闻咧爆出嚟之后咧，当然重点一就系睇到有啲住客咧原来都咁。奇怪嘅，攞到即系你系咪冇嘢食到咁样咧？攞人哋嗰个热水煲嚟到做打边炉咧？但系第二我更加惊讶嘅就系、是，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嗰个热水煲俾人攞嚟玩咁多嘢噶。 系啊，好多嘢玩噶、 啊。 嗰、 那个 港女啊，所谓攞嚟打边炉嘅嗰位香港女仔咧。佢其實都好傻啊，因為有好多網民就話翻俾佢聽，其實嗰個煲咧，那個水煲有啲人又會擺啲小便落去啊，有啲人又攞嚟洗底褲啊，定咩？ 有人試過浸絲襪咯，嗰陣時我哋睇過內地嗰啲 浸絲襪啦， 係啊，好傻啊，都唔知做乜嘢。 係咁㗎。即 係話咧，有啲人嘔咧，唔知唔想嘔個地氈污糟，係啦，咁佢第一時間嘔落去嗰度㗎，陰公。 好變態啊！我想話， 反而 咧 係啲 功德嘅咧， 係啲網民咧仲教曉多我呢樣嘢咯。 係啊， 我就真係傻瓜。 即阿鹏仔话佢唔知道个热水壶有咁多玩法啦， 系啊， 即系俗称啊，哇个壶都玩成晚啊， 哇真系奇怪啊真系。 但系咧，我唔知道咧，即系呢啲港女咧，其实如果佢俾人笑咧，除咗你话佢笑佢傻之外咧，可能啲人都会笑佢就话。其实呢、都唔系第一日啦，呢啲玩法，即系佢仲系要有一种标奇立异咧。嗱，佢仲要 share 喎， 系啊， 即系话咧，佢其实唔系纯粹话冇嘢食咧，运用呢个方法，佢觉得 好玩， 我几有型 啊！ 我谂都攞热水壶嚟即系杀肥牛咧，但系所有人睇到都笑，即系话喂都唔兴啦，而家你仲用呢啲嚟即系标榜自己， 即 系傻猪猪。 可能过去嘅日子咧，就冇呢啲平台俾你咧系炫耀也好，或者系同人分享也好啦。而家咁多呢啲咁样嘅。落事咧就自己咧冇人知咧，自己挖出嚟俾人知嘅。咁但系亦都咧，真系有啲嘅网民咧都会持另外一种嘅角度咧去讲嘅，就系 欣赏佢啊。 唔系净系话即系你哋人好话人哋咩事啫，佢都系分享一下啫，使唔使好似喊打喊杀咁啊？咁嗰种咧， 哦， 即系总有一啲咁样嘅。 唔系、大佬，你攞煲热水煲嚟杀牛，你影响下一家噶嘛？因为 肥肥腻腻咁。 咁人哋嗰个酒店会清洁清洗， 唔啱数啊！咁如果咁嘅，我挤丝袜，冲丝袜奶茶，唔通你又话可以咩？ 我唔系话带佢，不过意思话，下一家会用啊，即系我话酒店 唔系啊，你都唔高兴噶。 如果酒店知道系唔知道佢哋用攞嚟咁样用法咧，佢可能嗰个清洗嘅方法咧 就 冇 咁 重， 冇错。嗱，我觉得咧，你要留意咧，有好多嗰啲叫做空姐片咧，佢咪成日都会分享一啲空姐秘闻咧，其中有啲咧，我记得上次睇嗰条。片噶，喺香港噶，即系唔系第一间航空公司，喺香港的个空姐咧，佢就话：如果我系你哋咧，我就建议你哋唔好饮咩奶茶啊、咖啡啦咁样。但系佢话好多人都话冇理由唔饮奶茶、咖啡啊咁样。 咁点？ 我记得佢个意思咧就系佢话：咁佢攞咩嚟煲啊？个煲水啊，个煲啊，佢话都系唔干净噶， 即系冇省冇剩， 冇省都好干净。佢话可以嘅话咧，你嗌冻饮啦，因为即系所谓冻饮咧，即系苹果汁啊嗰啲咧， 最好就系罐装啦、 啊，罐装系啦， 最稳阵啊。 咁你谂下嗱，佢其实嗰、那个叫做关系点咧，都系嗰个煲啊嘛。 因为唔知佢洗得干唔干净， 系啊，个空姐自己话咧，其实就真系唔会点搞噶啦。 但系每逢都系咁噶啦，即系你用呢个煲之前，你都会煲一盆水先噶嘛。咁 嗰度应该冇咁即系多时间咯，或者唔够咯。 但系你个煲水都已经够杀菌啦啩， 唔得噶。所以嗰条片咧，阿下次有机会揾下，即系其实呢啲煲咧，我都信阿鹏仔所讲，如果佢酒店嘅。佢又鬼知你用嗰啲咩咧？其實佢清潔嘅時候，可能咪攞水淥一淥，或者 沖一沖， 沖一沖就算嘅咋，好多都係咁噶啦。 咁即係點咧？奉勸下次即係大家要去進入呢個房酒店房間嘅時候，都要望下嗰個水。 唔係啊，我老婆次次都係噶，去到酒店咧，無論係一星、四星定係咩星咧，唔係洗一次先噶。 我都會 一定係噶抹啦，攞紙巾抹完之後咧，再波翻熱水，然後就唔要咯。係啊，唔係即係你都係第一波熱水唔要咁樣。 而家咧，我知道有啲咁樣嘅，即係有啲咁曳嘅住客咧，會咁嘅話咧，我真係會再徹底啲，去殺過嗰個煲啊！ 但我想話咧，嗱，即係咁樣，之前咧咪話人破壞啦，整污糟啦，跟住即係搞到房間亂七八大龍啦，可能咧就會被即係被酒店咁話會 扣錢咯， 告可能會告佢啦，就或者係會扣錢啦，要罰好多錢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叫做熱水煲。佢算唔算系即系破坏咗佢使用用途？ 你话咧？你话咧？ 咁要睇下嗰个酒店嗰啲咩附例啊，或者佢点样去衡量呢件事咯？ 系啊，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话佢走投无路，唔知点解咧，即系冇身边冇任何容器，又好想食嗰嚿肥牛嘅，都即系情有可原嘅。 但系我想话， 但佢就唔似啊，走投无路啊，佢特登噶嘛佢。 佢 station 就话啫，咁而家好多人都系喺酒店嗰度，即系14日隔离嘅时候。咁可能嗰个水煲就 系 一个佢哋嘅， 系啊， 嘅真系吓想食嘢。 咁你令俾人知啊，莫俾人唔系令咗做，莫话俾人知。 喂，不过咁啊，我都知咧。哎呀，好衰啊！我想话咧，如果攞嚟煲茶咧，你哋觉得点啊？ 煲茶 就合理啲， 茶叶落去咧， 好似冇咁夸张，因为仲辟味添啲茶叶， 系咪接受啲啊？ 系啊，如果你煲当归仲好添啊， 咁又冇咁渣， 系咯。 因为我想讲我亲戚咧喺佢哋坐逆监嘅时候咧，都有攞啲类似咁嘅茶叶嘅嘢咧，因为佢叫我买嘛，我谂啊，你叫我买呢啲嘢做咩咧？啊，跟我谂到，你系咪攞摆落去嗰个水煲嗰度咧嚟煲水煲茶，即系冲嗰啲中式茶咁样，咁啊。系 咁啊，煲茶就可能会好少少嘅，但系就 即系似翻嗰样嘢， 系咯系咯系咯， 佢用土啊嘛， 就 唔系可能唔系你咪傻啦，佢未必煲嘅，可能佢拿一扎茶叶摆喺个杯度嚟焗噶啫嘛，煲完滚水。 唔系佢嘅意思系，如果直接倒咗落里边啊，好似人哋茶餐厅咁样咧，成罐都系咁样倒落去嘅。诶，咁如果你咁计啊，啲人都会话啦，你计唔计我喺张床上面好开心地吓，同你分享埋啊，即系啲阿姐咪话执床单嘅时候，成日都见到嗰啲噶嘛。所以咧，我又系嗰句啦。上次嗰个空姐片咧，第二个咧就系同呢个酒店又系似嘅。佢就话啦，建议大家尽量唔好攞啲毛毡咯。 呢个我都听过， 即系喺飞机上面嗰啲啊嘛。 仲要系如果真系要攞咧，佢话有袋就好过冇袋啦。因为有啲真系冇噶咁样。 其实咧有阵时嗰啲我发觉好乸细嘅啫，喺个胶袋里面。 系啊，都有噶。 唔系嗰啲，唔系你如果嗰啲真系要开口嗰啲胶袋好啲嘅，有啲你咪黐嘅就黐啦。佢基本上可能咧， 即系你即系要拆烂个袋嗰只。 拆烂个袋系拆烂个袋嗰啲叫干净少少，因为佢真系可能咧包装完之后真系洗完之后翻嚟噶。但系嗰啲黐嘅袋啊，即系可能咧就可以再用翻嗰啲袋咧，嗰啲就你真系谂下啦。 酒店拖鞋信唔信一个？ 酒店拖 你着唔着噶？通常 着，我着噶。 系咯，你觉得信唔信一个？ 因为好容易睇到佢污糟或者用过噶，佢鞋底会有污糟噶嘛。 但系佢有两款噶，即系有啲咧普通啲，咪就系嗰啲咧海绵状咧，似积气嘅 白色嗰啲。 系啦，但系有啲咧懒巴闭咧系皮噶嘛，你直情知道佢一定系循环再用噶。 日本嗰啲多 系啊， 好少遇到呢只。 有啊，我都住过一两次，成对拖鞋咁嗰啲，我都谂紧，我着唔着咧？ 嗱，我会用湿纸巾抹咗佢先啦。 哦，系咯，你都要防一防啊嘛。系啦，我暂时就冇见人炫耀佢踩拖鞋咯，应该都冇嘢嘅，我估下，我估都冇嘢嘅，应该。 2020呢个世界 IT 事件 reloading。 仲讲 e-commerce， 家下系 social commerce 嘅年代 ，Facebook、Instagram 甚至连 WhatsApp 也 shopping。 往年嘅科技大 show 要搭飞机去睇，今年2020年嘅科技大 show 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可以喺网上睇，你话算唔算有赚呢？ 日 zoom 夜 zoom， 翻工 work from home， 连小朋友翻学都 zoom， 呢个视讯程式令你爱多定系恨多？ 想知就要听星期六朝早阿 Lu 阿摄知识会客啦。 玩到最多想发梦，走够钟，脚只会够胶早，入太空，但我没信心惊找风，就放工，脚只有灰尘送。就抹掉我面孔，再撑就撑着英雄勇， 靠信念固活先知真满足。明日要嗌就嗌，话我还好。几多挫折天知道，走出去先会走向真成功。乱世亦冲，万里亦追，记得放胆，再冲出血路。让我未死，就要活着，记得放胆。 佢系周国贤《英雄勇》啊吓！ 诶，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有冇时哨唔哨到同事咧？ 有冇偷懒？ 唔系， 我点会咁样做咧？ 你唔使长期都喺度咁样吓，作战状态 系啊！有阵时天性嚟嘅。 哨啲同事有冇戴结婚戒指？有冇买金银珠宝？有冇名牌首饰？ 唔使啲嘅，唔使啲嘅。哨下人哋咧 个饭盒， 我有冇攞公司啲资源？ 嗱嗱嗱嗱， 阿桂芬电视系有噶，我睇住佢插电喺度，系啊，成日喺度插电话， 拎屋企嘅资源 翻嚟，系啊系啊。 喂喂，我想话有冇哨下人哋嘅电话咧？当你响起系你打电话嚟嘅时候，佢 set 你系一个咩名？ 阿姑啊，好难做噶，我打俾佢，然后仲要哨到佢个电话，点睇自己？ 我知少啲嘅， 有阵时喺可能同台咧，我唔知嘅，即系可能 哨人哋嘅又得， 或者哨人哋睇下你 set 人哋同事叫咩名啊？ 有啊有啊， 或者佢哋屋企人叫咩名？ 有啊，我都有哨到噶， 之后 B B 咁样， 系啊系啊，我有哨噶，我有哨噶，系啊。 有冇唔见得人嘅咧吓？ 人哋定自己啊？ 咩都好啦。 系啊，冇我见真人哋都系有啲好简洁嘅啫噃。 我会有啲。俾人如果見到嘅話，會有啲玄機透露嘅。 係啊，你會點㗎？嗱， 喂先，你係見到人哋係 set 咩名先？ 我講我自己 set 咗嗰啲啊。係 啊，哎呀，咁你唔好唔見部電話喎。咁你咪唔可以借部電話俾人用咯？ 係咯 係 咯， 幾時都係㗎啦。 係啊，唔係啊，有陣時話即係你撳兩個掣啊。係 啊 ，OK。 及住你點樣撳法㗎啦 ？OK， 嗱，因為咧即係咧有個人妻咧就喺度啊喺個社交平台咧就分享，話咧啊原來有啲人咧。 咧会咁样 set 即系话自己老公咧个名咧，就唔系写老公啦，又或者唔系写佢个名嘅，即系譬如啊，我个 写 我 清咯， 我 写 林生， 即系我会写 系林生咁啊， 唔系佢应该写思路咯， 点解咧？ 死佬咯， 死佬噶嘛？ 嗱，死佬系有嘅， 实有啦，点会冇啊？ 系啊，死佬咧，佢真唔系佢唔系写思路个正名，写死佬 咯，系 啦系啦， 好亲亲力咯， 即系啊咩啊？ 衰佬， 衰佬可能都有嘅， 衰佬诶，嗱，你听佢逐个有嘅喎，嗱，咁啊死佬啦，睇你系其中一个死佬啦， 系 啦，咁跟住咧就系话又写住，我嗰啲老婆真系会好有创意喎，佢会叫佢老公做男神，跟住咧等等。 你肯定嗰个佢老公， 你唔好系，哎呀， 你肯定 嗰个 佢老公，哦，我知啦，边个神啊？ 唔系，佢都系 下之神嗰个神咧，可能系咪啊？ 佢都系神男神，但系佢跟住咧整几点落去， 神经病咯， 男神经咁样， 病人， 我唔欣赏呢啲真系，又唔敢直接闹，又唔敢直接赞嘅呢啲，真系。 好啦，咁跟住咧就会有一啲咧嘅形容词形容佢老公噶啦。头先阿彭周师都讲咗啊， 佢讲咗咩？ 除咗衰咧，仲有 衰贱， 冇用个字 系咯， 冇咁差嘅，系贱就唔会 set 佢电话喺度啦， 好啲嘅。有钱， 我成日都话你都真系唔咩嘅， 你都唔大嘅， 唔咩， 唔生 性嘅， 系啦。 佢个名叫唔生性啊？ 咩？佢老公佢写住我老公唔生性， 后边有冇多个字啊？ 病啊！ 我问你啫嘛，系咯、 我老公系病，佢都系你嚟咯。 我问啫嘛，嗱，我问一个问题， 好 紧 要啊， 系咯。如果唔系就冇咁安慰噶啦， 冇咁安乐添啊。 好啦，跟住咧，我又唔明白，有一个咧就系佢写住个 A 字 ，A 字 系啦，系啦。咁你觉得点解个老公系个 A 咧？ 佢系 number one，no，A 真系屎啊！ 但 又話佢老公係屎。 嗱，彭仔又近喎。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 嘅意思 no， 係 只係咧，只係喺呢個叫做唔知點解咁樣。 你試下，你 因為佢會排第一。 係啊係啊。 第一容易一撳就撳到佢啦。 啱啊啱啊。 咁樣。 係啊，叻啊叻啊，係啊，佢就喺只係喺電話裡面咧個即係如果 set 咗 A 字，佢係第一個個電話。 咁你信 方便佢。 如果個老公調轉 set 老婆，留個 A 字，老婆嬲唔嬲？ 你话我，你笑我 第一位嘛，唔系咩？ 死佬，你话我 A 啊？系啊，你话我 A 啊？系咪嫌啊？嫌弃啊？ 即系身材嚟噶？ 我冇咁讲。 自己谂下， 可能话你 A 字薄啫。 但系其实 A 点解唔好啫？系咪先 ？OK OK， 明知咪唔得点十个 A 系咯？ 系啊，咁十个 A 唔知系咪排第一定系第几啊？ 如果俾我咧，有啲刁民会嬲噶。点解你唔够胆直接入老公或者老婆，入个 A 字去做代号啊？你惊俾人见到啊？啊，收埋啲乜嘢不可告人啊？唔俾人知道你有老公噶吓？ 系佢老公，佢应该识背个电话号码啦，使乜揿个 A 字啫？ 我都系啊，我而家都唔使噶。 唔系啊，你 set 咗佢里面咧，你就唔使再揿啦，或者揿呢个人呢个字就已经佢帮你 照顾啦。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跟住你有啲就系写住咧，好直接嘅，就写住 fat and happy 咁样，即系个肥佬啦吓，开心肥佬啦，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写住啦。同屋主， 哇！ 呢、這個真係有啲 羅啟新啊！呢、這個同屋主， 哇！你爆你爆佢啲秘密出嚟啊！ 因為佢中意咁形容噶嘛， 係咩係咩？ 我個同屋主係嘛？ 係咪啊？即係佢每個重點係個主啊，個我主人啊咁樣嘅， 咁又冇喎。 另一個咧就係話佢啦，超煩人。即系啦， 烦厌嗰个烦，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烦到死我。 只系你个仔入 噶， 唔系佢个仔应该咁入噶，佢阿妈打嚟就，哎，超烦你啦，哎呀真系。 另外有，如果你同佢一齐打机嘅话咧，你就 系 佢嗰个 猪队友咯， 猪 队 友 一定系咁样噶，真系。 赞嘅咩？ 点解冇啲话佢劲啊？ 正面啲嘅咩？ 有最屘有个聪明仔咧，就系咁样咯。 咁就 跟住咧最 嗰啲咩一夜 N 次郎嗰啲冇嘅。 啊，你太夸张自己 打机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同禁蒙面法的上诉作出最终裁决，裁定政府上诉得席，并驳回民主派人士提出的上诉。特区政府去年十月引用紧急条例订立禁蒙面法， 二十几名泛民主派人士提出司法复核，质疑紧急条例同禁蒙面法的合法性同合宪性。袁仲庭去年十一月裁定禁蒙面法不具法律效力，政府今年四月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其后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规例是属合宪，至于禁蒙面法就部分合宪。民主派同政府双方都上诉至终审法院，上个月完成两日聆讯之后，终审法院今朝颁布判词。立法会财委会召开会议，审议政府第四轮64亿元防疫抗疫基金的拨款申请。热血公民的郑松泰质疑政府关起门制定有关金额，未有咨询过业界实际情况。金融界的陈振英关注政府如何杜绝可能有企业领取资助后随即结业。经民联的卢伟国和民建联的葛佩凡关注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关注英国情况，当局应该会很快公布如何处理英国抵港航班的问题。他又表示政府并非关起门制定今次措施，有同议员同商界沟通。至于会不会有雇主领取资助之后结业，他说不排除，但相信雇主会继续营运。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比起第三波还要严峻。上星期的源头不明个案超过200宗，显示疫情仍然是上升趋势。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外在抑或内在形势都是危急和凶险。过去两日，商场和郊外人头涌涌，形容情况恐怖。梁子超呼吁市民避免和住家庭以外人士的聚会。如果短期内疫情是控制不到，医院等公共卫生环节出问题，疫情会失控。政府亦都应该向市民传达强硬信息，同时要加强执法先有作用，否则圣诞假期后出现严重反弹，再做措施已经太迟。梁子超说，英国更加有病毒变异，传播力加强，认为特区政府应该考虑停飞英国来港航班，以及考虑将强制检疫增至21日。服务业总工会三个属会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第四轮抗疫基金直接发放到雇员手中，并推出失业或停工津贴。三个属会表示，家居服务、美容业和推拿业都是疫情重灾区，业内不少自雇人士在过去三轮基金因为没有强积金户口而未能受惠，希望政府日后会接受其他凭证，例如报税记录、服务合约等等。他们又批评政府推出的计划以雇主为主，雇员得不到保就业计划保障，被迫继续放无薪假，政府派出职员接收请愿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2点，跌55点，成交金额67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9点，升18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0.1升3，腾讯控股574.5跌5.5。港交所404.2升10.2，美团280.4升2元，阿里巴巴252元跌3.6，保利协鑫能源1.54升2仙，中芯国际19.38跌4.8，京东健康153.6升5.7，盈富基金26.62升2仙，信义光能17.62升1.4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43，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5，新西兰元人民币系6.551，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219，澳元兑美元0.75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5点，跌158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92美元。卖出1,89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对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景园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车去屯门，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义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 万一你嘅电子装置受恶意软件感染，佢可能会出现一啲奇怪嘅状况，例如装置会出现来历不明、新建立嘅档案、程式或者程序。系统的磁碟可使用空间突然降低，亦都会无端端弹出新的窗口或者浏览器广告，又可能执行程式的时间比正常情况长。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就应该立即使用防毒软件为你的装置作全面扫描。而在确定恶意软件已经被清除之前，不应该开启任何档案。将恶意软件在电脑当中删除之后，应该再次进行全面扫描，确保没有任何恶意软件。如果忽略呢一步嘅话，可能会导致电脑再次受到感染噶。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佳节买礼物有冇大细超呢？吓嗱， 今日是冬至，过几日就是圣诞啦。你准备好未呢？准备咩？女咯。过时过节，唔好赖低你身边嘅同事啊，或者拍档、好朋友，同埋你隔篱嗰个啊嘛，系咪？唔赖低，仲要唔好顾此失彼啊，知唔知啊？不过喺今日都系嘅，话晒都系冬大过年，我哋都由冬至呢一日开始咧。 啊，老婆，哎，今日系冬至啊！全年最长夜晚嘅一日，啊，去完阿外父外母屋企食完饭呢，就唔好倾咁耐计啦，快快脆你翻屋企啦。 做咩又快啲翻屋企呢？吓，你平时已经快㗎啦，你快我都要快呀，我爸屋企有鬼㗎而家。 咁我爬饭爬得快都冇计㗎。 哼， 嗱，你讲开个鬼字呢，我先话过你知呀。 点呀？ 古人有话，今日就唔好出夜街㗎喎。早啲返屋企。你呀，啊，仲话嗰啲外家女，你呀外家女呀，其实唔好返外家见阿爸妈㗎，话会有恶运喎，因为驚佢哋冻亲喎。係喎。 四佬啊，你系咪唔记得你身份啊？ 咩啊？ 你系我老公啊，你唔系我外公啊，做乜家阵你好似当咗我系你个孙咁样讲嘢噶吓？我话你知啊，你净系讲埋晒嗰啲咩古时冬至嗰啲智慧，我都唔知道你个人啊。唉，你咪瞓嗰啲瓷砖枕噶你吓？ 点啊？ 你唔用电脑？我话你知啊，你唔好谂住今晚咧走咗，你就可以翻嚟做啲曳曳。我话俾你听啊。 喂，老婆。是真的， 你真的想做啲曳曳啊？ 唔系 啊，你已经好早噶啦，成日都每次我都嫌你太早。 你知啦嘛，早啲上床瞓觉咧，第二朝早起啊，身体好啊嘛。再加上家阵天寒地冻啊，咁啊早啲咧瞓咧，我就俾啲温暖你啊嘛。 你俾到几多温暖我先得噶？ 成个人咁多， 但你成个人都唔够我一半个身咁长、啊，你系做到暖水袋噶啫噃，你暖唔到我全身噶噃。 咁啊系。 唉，最衰我生得脚长啊，边个天叫我生42寸长腿啊，真系！我话你听啊，古人啊话嘅，你最中意啲古人话嘅，今日冬至啊，系全年最阴嘅一日啊，所以唔可以行房事，你明唔明啊？唔可以行房事啊，所以今晚冇你嘅事啊，你食自己啦 ，eat yourself。 哇！冇嘢做，咁点啊？哎呀，又冻、啊，天寒地冻。啊，不过系啊，食完冬至饭，个人都暖粒粒啊。不如谂下，嚟紧圣诞节买咩礼物俾其他人啊？仲讲唔讲得切呢吓？ 老婆，我翻嚟啦，可唔可以帮下手噶嘛？ 哇，老公，我系第二个老婆嚟噶咯，嗬，我应该唔使闹你啦，嗬。 你中意啦， 好嘢啊，老婆啊，唔系老公，系我开心到傻咗啦，乜乜、啊、你咁快做圣诞老人啫？你今次 知你冇虚荣噶啦， 系啊， 嗱， 拣得你都唔会有虚荣啦，咪冇虚荣咯， 冇错。我今日咧早开完会啊，公司，咁、 哦、 我咪去买礼物咯。 哎呀，老公真系你抵你冇改错名，你 Joseph 呢个名真系咩都早噶。你平时有早，你连会都有得早啊，真系开早会啊，好开心啊！喂、哎，老公你买咁多嘅 1, 2, 3, 4, 5, 6,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呢度都只不过其中一部分啫嘛。 哇，乜你咁阔佬啊？你唔系俾人炒咗攞遣散费系嘛？ 哇，点 解你咁多钱嘅、啊、你？你旧年都冇送咁多噶噃。 老婆，今时今日仲有工翻，唔可以计较咁多啊嘛。 咁又系。 嗱，同事收到礼物又会开心、啊。咁何乐而不为呢？ 咁又系啊！其实当日你见得成功咧，我都觉得个老细咧系盲嘅，冇理由拣你嘅。我已经系中咗招嘅啦，娶咗你啊，唔系你娶咗我。 哎呀！ 哦，啊老公啊，呢套系咪奥地利嘅水晶酒杯嚟噶？我见到好靓啊！ 系意大利， 意大利啊，都靓啦，好啦。 喂，镜石啲啊！ 呢套啊，送俾我个 partner 噶。 豪豪啊，你送俾？ 小心啲 啊！ 其实我好中意豪豪噶，佢人又靓又风趣，不过你成日排斥佢啫嘛。你买俾佢真系好啊，但你小心唔好打烂啊！你讲嘅呢句系、啊。 豪豪嘅老婆仲好、 啊。系啊， 系啊，嗱，你啊真系小心打烂噶、 哦， 几千银噶，一阵咧，诶，老婆麻烦你帮我包包佢咧。 冇问题，包嘢我最拿手噶啦，真系，梗系啦，我等我可以过下手，我换个普通玻璃杯，我问你怕未啫？哦，你唔知噶，你我心声嚟噶咋？哇，老公啊，呢只手镯咧，好似系替凡尼手镯嚟噶， 替死嚟啊！ 系啊，要半年前订先至有货噶，仲要未必买得到噶，点解你会买到嘅？ 识货啊 吓？系啊。 咁我半年前呢行过呢个铺头啦，见佢几靓，咁咪订囉。啊，好彩间铺头个 sales 佢提我咋，我都唔记得去攞啊，差啲。 间铺头执咗未啊？ 咦， 好彩未执咋。 正喎、 啊。系啊，边咁你送俾边个噶？系咪送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噶？ 讲得啱啊。好重要啊！我秘书。 吓、 啊。哇，佢咁得我心、啊，呢只额又衬佢系咪啊？ 你得佢心，佢有冇得你身啊？ 冇身啊，心咋？ 身咋系嘛？心定身啊？ 心。 哦，咁。 心心心。 请问你呢套阿四鲍鱼套装又想点咧？ 哇，鲍鱼，你又知我啊，中意食啲贵价嘢噶啦， 系嘛？咁点啊？ 咁你问嚟做咩咧，老婆啊？ 问下啫。 其实我有咁多同事啦。你又唔系唔识晒嘅，系嘛？有好多你都识噶嘛，你唔使担心、 啊。 你又唔使担心识嗰啲啦，唔识嗰啲你更加唔使识啦。嗱，咁我讲咗，你又唔知噶嘛，你唔识嗰啲系咪？咁啊，所以算把嚟，唔好问嚟，好嘛？ 冇嘢，我翻入房啦。 阿仁夫，你咁大胆咁样同啊嗰个关心你嘅老婆讲嘢嘅，阿老婆咁问得嘅，自然心里有啲嘢噶啦。啊呢位仁夫，真系唔知点教，不过佢又有第二轮嘅礼物攞翻嚟啦。 老婆，我翻嚟啦，帮帮手，帮帮手，好重嘅、 啊。哎呀，你又 shopping 啊？ 系啊， 你又买圣诞礼物啊、 嗯？ 今次又买俾边个啊？今次系咪买澳门水晶杯啦、 啊？ 可惜你廿年都唔知乜，你有咁多朋友嘅咩？你唔系接凳嚟嘅咩？你唔系自闭嘅咩？ 嗱嗱嗱，老婆，你真系问得好啊！呢趟 真系觉得好咩？ 系呢批咪就系送俾我啲 friend 啊！佢哋咧无端端啊，又话今年唔出嚟啊，啊出年又唔知道咧有冇得见啊咁，不如聚一聚啦咁、哦、样，临尾都聚一聚。玩交换礼物、哦，咁咪买啊好啲咯、 啊，老公啊， 买多啲添啊， 好啊，买多啲啊，嗯、人哋话咩你就咩噶啦，嗬，我同你讲嗰啲啊，通常你都系当耳边风噶噃， 系咩？ 我想问一下啦，请问你而家变咗马云啦？ 咩？ 定系你系李嘉诚啦？ 做咩啊？ 中咗立财咩？ 哦， 出双粮咩？有花红咩？定系真系俾人炒咗个遣散费咧？啊！家阵交换礼物有咁多不值啊！你做乜嘢？你而家嗰啲 friend 买埋晒啲热水杯啊、毛毛枕头套装系送俾你嘅啫噃。 喂，老婆，有句说话咁讲嘅，千金都难买好朋友、啊。 千金散尽不翻嚟啊！我净系听过。 啊！呢位人夫真系好好人噶、啊，人哋就出豉油，你佢出埋只鸡鸭鹅猪都嚟晒咁。个老婆希望个老婆变翻个老婆声啦吓，会唔会漏咗佢嗰份咧吓？ 老公啊， 嗯， 即系你今年咧扮呢个圣诞老人啦、啊，人人有份啦、啊、吓、啊，永不落空啦、啊，连工人姐姐你都买一件性感内衣俾佢，我都唔知道你做乜鬼啦吓，佢系以为围裙咁日日周围着啦。系啊，嚟啊就好开心啦，系咯，日日都翻嚟啦，你而家吓 早咗添， 早咗你不嬲都早噶啦 ，Joseph 个名你改得冇错噶你吓，仲有啊小仓鼠都有礼物啊，小仓鼠你知唔知你帮佢改咗做咩名啊？ 咩名啊？ 吓仓井空啊，你帮佢改咗做咩？又似你，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啦、啊、吓、啊，有冇漏咗边个未买啊？ 啊有冇啊？ 你谂下、啊， 老婆，我跟住张 list 咧，同、 嗯、 埋跟埋我平时了解嘅同事啊、拍档啊、死党啊、阿爸阿妈啊、细佬妹啊，佢哋嘅喜好去买嘅，所以应该系冇漏噶啦。嗯， 有冇见到音乐都停咗啊？ 咩意思啊？完啦？ 我嬲啊！ 系， 而家我再开翻啊！我咧，我嗰份咧，我呢排系咁帮你包礼物啊，包到手指都损晒啊！点解包礼物包到手指损嘅？真系你自己望下，系啊！我偷咗你好多只水晶杯噶啦，已经仲要啊！煮饭啊，买餸啊，洗衫洗碗啊，我偷偷地攞咗你两碗鲍鱼，换咗两碗鲍鱼面，你见唔见到啊？你吓，哎呀！你提都冇提要买礼物俾我，你系咪想死啊？ 唉，真系忍得我笑啊！老婆，你对我咁好啊，我点会赖低你呢？未到圣诞，我未攞出嚟俾你啫嘛！ 真嘅、嗯，我破涕为笑先，唉，我笑翻先。咁系咩嚟噶？我其实又唔系真系咁贪心嘅，不过我心急想知啫。 真系忍多阵都唔得嘅，你睇下你啊，擒晒上嚟做乜嘢？ 就擒上张台度啫嘛，做咩啫？而家 擒晒上张台度做乜嘢？ 你唔系中意睇我喺桌上面嘅咩？ 你嗰、那个。礼物 系 喺我银包里面有张单，嗱你自己攞嚟睇啦，咁心急、啊。 各位人妻，你心目中啊谂住你老公买咩送俾你嘅圣诞礼物咧、啊、而呢个人夫嗰张单系究竟系啲咩嚟嘅咧？我哋一间讨论下。 着你感冒，谁来问你的好？一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愿要你梦向。垃圾站，祝福漫漫，谁来赠你香氛？一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谁在拍掌？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亮光，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 啊！呢、這个 open end 嘅人妻会唔会系收到份天使的礼物嚟自陈奕迅咧？吓、 啊， 天使嘅礼物即系咩 secret 嗰啲啊？ 系咯，即系可能系，即系系咯，执就执咗粒嗰间。 系啦，冇理由即系得个。外佣有噶嘛？ 系咯 系咯。喂喂，嗱，认真啦，即系呢啲大时大节咧，即系除咗叫，即系已经为咗呢个冬至饭可能争拗咧，即系就话去你屋企人食饭先，嗰时嗰啲唔再讲啦，因为已经 可以唔使啦嘛， 几廿万年啦，即系好呢个问题。咁但系嗰份圣诞礼物系咪即系年年都送，即系送到即系谂到头都 痛啊？你唔好话圣诞啦，你啊几个节日咁样隔几日又到咧，真系唔知点好噶。 咁之后你咧、 啊、 有冇呢啲咪烦恼咧？你系要送礼物俾个老婆嗰、那个？ 会噶，不过我觉得最正嘅就系佢唔使送俾我咯。 点解啊？ 你冇要求， 佢可以话咁啊，今年唔送咯，系啊。 系你讲定佢讲啊？ 佢讲咯，系、 哦、 啊。咁 你讲得唔得噶？ 我讲唔得。 我觉得如果讲咗， 唔 系，其实讲讲都得噶。不过你硬系觉得，如果咧大家真系都唔送咧，好似怪怪地咁样咯。所以我每次我都会照送噶。 都成日送啦嘛。 唔得噶，我自己都系会照送噶。 即系阿 Vinny 佢话喂，今年唔好买礼物啦，冇时间买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系咪已经系第二年、第三年、第四 年？好多 年 都系噶啦。系啊，但我都会照买噶。 即系你都会照买。 我记得我都有照买噶，不过我已经唔记得上年送咗啲咩，好难讲呢啲，真系好难讲。 有上落系咪 啊？系啊，总系有期待与落差。系啦， 我自己就会咁嘅，因为都真系好好多节日，好多年数啦，已经买到好似大家咧咩都有啦。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平时有阵时见到啲啱对方心水嘅嘢，都已经买咗啦嘛。 我就系话啦，因为你都好好买嘢噶嘛，系咪？ 咪就系咯。 你又个脑咧，净系除咗工作上面咧有记下啊，呢个人好呢样嘢，嗰个人好嗰样嘢。 所以真系反而对即系对最亲近嗰啲咧，就会讲明咧。诶，不如今年唔好买咧，我哋大家都 系，但系咁系咪真系发自内心觉得 OK 噶？ 系 OK 嘅，我所以我冇买啦。 但如果佢喺你话唔买嘅情况，即系买咗俾你咧， 系 咯，咪一样。 阿祖咪又系嗰啲人咯，之前咪话同佢隔篱嗰个 唔买过， 系啊，你咪同阿祖一样咯，话唔买唔买咯，你隔篱嗰个全部中伏咯，卖翻俾你哋咯。 咁 你哋都系同一类人嚟嘅， 我 都系 咁话， 系啦， 真系好似 系啊，施比受，我哋呢啲永远都系施比人嘅。 啊，我点啊？ 你做咩啊？ 你 开个 台出嚟，你睇佢窒晒口啊！ 你啊真系太离谱啦！ 佢咪就同你一样咯，佢就系做唔买嗰个， 自己又唔买，但我又要。 唔系，佢应该最衰系咩咧？佢一家四口咧，佢就系净系买俾乐乐荣荣。阿华就每次都冇嘅，然后仲要话做咩啫？买完咩啫？你都唔用噶啦，你 咁但系佢自己又冇咧， 系啦，佢自己又周围呻，哎，我老公冇买嘢俾我咁样。 啊，你好了解我。 哎呀，好惨，所以阿华应该咧就每次吓，我又冇啊。 喂， 哎呀，又要哎呀咁样。 嗱，我又要攞家事出嚟啦，你出埋份粮俾我。 然后乐乐荣荣咧啲礼物咧又唔啱心水，真系有啲补充练习啊。吓， 买补充练习？ 可能系我都系 细个就会，但我真系啊，我今年咧。就是我今年咧就 你睇下讲咗两次啊，冇噶啦， 系啊，我今年 大口 已经写好晒咧，我话不如咁样，我哋今年一家我哋四个咧一齐玩 Secret Angel 啊，咁样， 跟住咧， 咁啊，我哋唔知咩嚟啊，即系话大家即系攞个名出嚟，咁跟住咧大家抽签睇下咧边个买边份礼物咁样嘅， 同事啊， 唔系啊。 嗱，200蚊留下咁样，抽 A、B、C 啲。 我话仲要 唔系同仔女玩 OK 喎，仔女 OK 喎。 系啦，咁咪睇佢送咩俾屋企人啊嘛，咩都好啦。我哋四个咁啊，需要交换嘅嗰个唔会估到。 未知啦，暂时。 唔会估到，点知佢哋唔听我？ 佢唔中意， 佢哋唔理我。 佢点样 话？唔系佢唔理我啊， 即系佢直接买。 唔系唔买 啊， 唔参与，唔买礼物俾妈妈。 即系唔玩呢个游戏啊！ 唔系咁，佢买唔买礼物先？ 唔买咯， 咁日久见人心啦，呢啲真系。 跟住咧， 往绩做得唔好啊， 跟住咧，我就话喂，妈咪俾钱啦，嗱，每人不值咁多咁样。 个妈好似女啊，来吧，我什么都应承，嚟啦，你买份啦。 系啊，妈咪俾钱啦，20蚊。 系咯。 系啊，都几百卡咁样，啊，佢唔收我。跟住咧，我话咁好啦，咁琴日咪我哋咪出去嘅，咪话你湾仔。喂，不如我哋大家睇下咩圣诞礼物想要啦，已经发展到咁啦。 点啊？结果？ 跟住啲细路就话。喂，冇乜兴趣啊，妈咪，不如你帮我储起。 空手而回啊？ 系空手而回，佢哋话不如你储俾我啦，咁样将啲钱。 系，喂，不过我咧，我曾经有试过，有一啲咁样嘅安排啊，即系你觉得参唔参考 咧？好啊， 呢个参考价值就系咧，同你另一半咧，去到譬如当喺行下街，去到一个商场入边一个铺头，然之后就大家俾半小时，我哋用100蚊就去各自买一样。 我呢个 OK 喎，系啦，新年嘅 有得玩喎， 系 啦。 系啊， 又或者 商场大得滞嘅，咁咪一个钟咯。 喂，又或者我提议另一个玩法，咁咧带佢行，譬如话五间铺头，限定五间，跟住就同佢讲话，其实头先有其中一份礼物咧，就喺五间铺头里边嘅一间嚟嘅。 叫佢估啊， 叫佢估下睇下得唔得。然后 你买咗未噶？ 未，我呢个游戏可以玩、哦，即系你都喺一个商场度，大家各自咯。嗱，三间啦，唔好太多啦，三间。咁可能你就话，老婆，我啱啱行完呢三间，有一间系我想买嘅， 系 啦， 估到系边间？ 系啦，叫佢估下睇下边份，咁都 OK、哦。 但 系 你个答案唔好突然之间搬龙门、哦。 咁你梗系要氹佢噶啦，啱啊，你估中咗啊，老婆。 原 来系啊，我就系需要呢样啊，咁你咪可以安宁咯。 系啊，圣诞节啫，系咪送份礼物可以保心意啊？ 比利时、奥地利和爱尔兰先后宣布暂停往返英国的航班。 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变种病毒已经失控，必须加以控制。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将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商讨对策。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的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相当清凉。星期三四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58点，跌39点，成交金额7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9点，升18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30.2升4，腾讯控股575.5跌4.5，港交所403.6升9.6。美团282.2升3.8，阿里巴巴252.8跌2.8，中海油7.32升7仙，保利协鑫能源1.55升3仙，中芯国际19.34跌5.2，京东健康154.3升6.4，比亚迪股份193.1升8.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3，英镑10.357，瑞士法郎8.744，澳元5.873，加元6.034。新西兰元5.502，欧元9.449，每百元兑港元7.4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97。日经平均指数报16,638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7美元，卖出1,89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九龙湾的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重复多次，九龙湾的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超 B 啊。 冬至楼家抗疫，梗系要食大虾粉丝煲啦。大虾代表笑口常开，笑哈哈。 粉丝咧好索味噶嘛，咁啊代表咧我哋屋企人相亲相爱，吸晒所有屋企人嘅爱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 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道。Alex 啊，每集平机会的信息真的很多元化。 是的，超 B， 如果上一次过重温精彩内容，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的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特备网页了解多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y 电香港。 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道。Alex 啊，每集平机会的信息真的很多元化。 是的，超 B， 如果上一次过重温精彩内容，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的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特备网页了解多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y 电香港。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用拖板的最大好处，除了是同一时间能够为多项电器供电之外，亦都可以方便我哋在不同位置使用电器。不过为了避免电脑负荷过重而造成火警的危险，大家记得不要将用电量大的电器插在拖板上面用。还有千万不要使用一些附有不规则插孔或者是没有安全活门的万能插梳又或者是拖板。如果个拖板太旧，亦都发现它的插头不能够稳固地插在拖板上面，又或者发现插脚很难插入个插孔，就不应该继续使用了。而拖板呢，是不应该放在潮湿或者近水的地方的，例如浴室和厨房。还要留意啊，不要利用拖板的电源线将拖板挂起来，这样很容易损坏电线造成危险的。平时使用的时候呢，都要留意拖板有没有异样或者是怪声，如果有些异常的情况出现，就要即刻停用，同埋拎去维修，又或者是更换一个新的拖板啦。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圣诞节 你冇订去？ 喺屋企听收音机。 喂，有乜嘢好听啊？我哋三个好正啊！ 记得听住丰收快活人， 多多曾志豪，佢好靓仔。 哇，程俊鹏，好贵大只。 今晚贵妇天上，有三个好靓。 记得听住丰收快活人。 每朝十点去到一点钟。 哇 ，Radio Two 丰收快活人啊， 又啱喎。 放手放手放手快活好听， 想唱到几时啊？ 为发天啊，曾志豪仲有青春派， 够啦！ 开麦开麦，Merry Christmas！听风show，你唔好订去， 好唱口啊！ 好唱口啊！开龙奖啊！嗱，呢个就我哋啊三年的第三隻圣诞歌啦吓，坐到我哋系咪都系录咗三隻咗？ 系啊系啊，你想继续啊？ 系咯，开唔开到迷你演唱会啊？ 留翻啲咧，留翻啲创意咧，仲有元旦除夕啊， 清明啊，我哋讲咗噶， 我哋整一个重阳 清明端午啦，我想不如作端午都好啊， 嗰啲咩？ 系咯，乜都好啊！ 廿四节气有冇？ 廿四节，哇，好喎、啊！咁、啊、我哋呢度 年出几只 碟、啊？ 你哋 好好好啊！ 唔系你哋啊，我哋 系咯，系咯。 咩？你冇份先咩？ 你有份噶、 啊？你又似你、啊？ 你仲要系 衰嘢咧，同自己夹 佢。你仲要有份出钱，有力出力噶吓。嗱、 啊， 我哋讲下天气先。 系啊，未讲天气啊，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2%啊，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嗱，都要讲个疫情嘅新闻。 紧啊，咁啊，其实两样嘅，一个咧就当然系呢个变种特工之变种病毒啦，系啊，英国啦吓，咁啊而家夸张到咧，佢哋欧洲咧，佢哋自己啲邻居啊，咩丹麦啊、荷兰嗰啲咧， 咁啊，喂，打咩啦？ 系啦，就暂停佢哋英国航班嘅往来啦，呢个就空中，咁啊陆路都系嘅，因为佢哋有啲嗰粒欧洲之星啊嘛， 同埋船啦都系， 系啦，都话咧喂唔好制住啦，即系暂时就封关啊，佢哋自己都互相去有呢个阻隔咁样嘅。 其实咧早阵子咧某间航空公司英航咧已经系禁咗飞香港翻嚟噶啦。 嗰一次系咯，因为话突然间话机上面有啲事， 系啦， 咁啊香港第一时间就话即系打咩啦咁样。 好多朋友咧都系谂住翻嚟过一过嘅 过冬， 过冬啦，圣诞 节 啦，系啦咁样。 系啊，喂，咁但系呢度大件事，因为咧而家今日啲人就询问啦，咁其实喺英国嗰度啲留学生翻唔翻嚟香港好咧？ 系咯， 佢如果翻嚟嘅话，系咪都系就正正常常咁样咧？而家就话有啲防疫酒店啦，系啦，即系咪都系用呢招就？ 佢按翻嗰个程序就以我记得就嗱。咁應該就要先攞咗嗰個檢測報告 係 陰性，佢先可以上機噶嘛。 係， 即係如果唔係香港唔俾佢入嚟噶嘛。 係係。 咁佢如果係陰性，上咗機，咁跟住嚟到香港就喺機場嗰度先做個測試，然之後跟住就再跟中央車就送去嗰啲檢疫嘅，唔係防抗疫啊，坐疫監嗰啲酒店。 係，冇錯。 咁冇事啦，14日後咁又可以出翻。 系啊，但系个意思咧，就系话当英国咧都已经即系佢哋自己去到咩第四级啊，哇封城啊，然后就叫啲人 伦敦嗰啲人都走， 好啦走佬啊，依家、啊、第一时间。 唔系咁，起码可能佢走去即系因为伦敦封啫，系咪咁去伦敦？ 走咯。 咁倫敦咁去英國好大噶嘛，咁可能佢北上啊、南下，即係再行打橫行啊，即係去西部啊。 唔係啊，咁當日我哋話武漢封城，啲人走出去，大家就會批評噶嘛，就會批評佢哋冇搞錯，你點樣走噶咁樣？ 其實係唔啱㗎。 咁而家一樣㗎咋？ 都唔係話佢哋 啊，其實一樣係會令到我哋呢啲啊國際間其他城市嘅人就會覺得哇，好係咪又有一啲恐怖啲嘅嘢又發生？ 佢主要就係話 係咁慘啊，喂，快七倍， 快七倍啊！所謂嘅傳染力，其實今日咧，我聽嗰啲醫生講嘅時候咧，我就好想個主持問佢一個問題噶。因為咧，亦都係跟住我哋關心嘅地方就係、是，喂，佢變咗種啦。咁其實咧，而家大家市面上咧講緊嗰幾隻疫苗咧，其實仲包唔包到佢噶？ 好似話都有啲用，仲係有話有用喎。係 咪啊？因為嗱，佢變咗種喎。 有一個意見 但係佢之前個疫苗係根據而家我哋現存嗰啲病毒株嚟做，佢都都有呢個專業名詞啦，病毒株啦，係咯。 猪字唔系， 当然啦，木字边个猪咯， 唔系一只猪 啦，咁但系佢话呢只会快七倍啦，所以你就有啲担心，即系我 系 有啲担心噶，究竟啱唔啱用噶？ 专家都好似话有啲担心， 系啊，但系佢话都 未知发生咩事。 系啦，嗱，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如果你话我哋现存嘅，我哋已经知道嘅呢一啲疫苗咧，咁啊最近亦都有两个新闻噶。咁一個新聞咧就陰功啦，就個新聞咧係有聲嘅， 係咪同人哋比較？係 啦，個新聞有聲嘅，個聲係點樣咧？啪啪啪咁樣嘅， 好易發 幾巴掌啊！ 係啦，你可能理解係幾巴掌，我就理解成為係拍手掌啫。系啦，拍手掌啫，冇嘢 嘅。 咁就澳門，系啦，澳門咧就啱啱禮拜日咧就係佢哋嘅回歸紀念日啦。咁然後咧，佢哋就阿何一成特首咧就出嚟講嘢嘅時候咧，佢就話：嗱，澳門人，我哋咧一樣幫你訂購咗三隻疫苗。係 啦。 咁啊，其實佢咧就同我哋香港咧嗰個組合咧好似噶。我而家將個組合咧理解成為一隻國產，一隻咧就國產代理歐洲貨，然後一隻咧就直接係英國嗰只牛津貨。 圍佬貨。 係啦，同我哋而家香港一樣嘅，我哋都係一隻國產，一隻國產代理歐洲，然後一隻就歐洲。咁只不過我哋國產同嗰只唔同嘅，佢嗰就揀咗國藥。我哋就揀咗呢一個係科興咁樣， 你都好仔細喎，幾多？ 咁打落個深度㗎，打落個深度㗎，係啦。 你想唔想有冇睇埋嗰個 instruction 啊？ 係啦，唯一 嗰個效果啊， 唯一唔同嘅就係真係好尷尬啫。 選擇困難 啊！何一成咧，佢就話啦：嗱咁樣，如果咧呢三隻疫苗咧，佢都有分先後次序嘅。咁但係佢話咧，如果嚇真係同一時間供應嘅話咧，即係話大家喺呢個月底，佢哋月底有啦，已經快我哋一個月。咁佢喺月底已经有啦，咁佢就话市民係可以揀，自己揀鍾意打边隻。 揀边一隻 打边 错啦。係啦。咁所以一啲人一见到就即刻觉得啪啪啪。因为香港呢我哋特首呢就係话 冇得揀 㗎喎。 你都唔你都唔关心啦，大家都唔关心噶。 你选择去打同埋唔打咯。 但你冇得选择打边只啦。 咁你嚟打咪打咯，咁你仲想点啊？ 所以有啲人就话啊，听到佢阿何一成咁讲咧，就好似啪啪啪咗三下，就系拍手掌咗三下。 嗱，我先唔理佢哋嗰啲 有冇得拣。 得到嘅掌声或者系呢个耳光啊，系掌声定系耳光啊，我先唔计啊。我就以我自己嚟到计嘅话，我作为一个市民咧，如果佢有三只咧， 系 啊，程生你想打边只啊？我真系是但啦，你帮我拣，我点会识得分边只打边只啊？ 咁你自己可以做资料搜集 噶嘛？嗱，等于你去食牛咧，佢都会问你噶，你要系黄牛啊、美国 啊， 定系西班牙？ 系啊， 系啦，三只。 我相信有啲朋友，如果佢有得选择咧，佢会识得拣啦。但系我真系唔会帮佢，你帮我拣啦，因为我相信嗰个医生噶嘛。 啱，佢个身份系一定要讲。 喂，仲有咁我 系咧，我真系。 唔系我你明噶，我你明噶，你一定要讲呢句噶。 你谂下，我连我都冇你咁清晰啊，豪仔系咪啊？嗰几只我都捞到乱晒，其实你打。 因为咧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可以即系当系科普一下咧。其实呢三只疫苗咧，即系我无论系讲澳门又好，我哋香港都好咧，咁真系佢组合就头先嗰三只，国产代理欧洲，同埋就英国自己嘅。咁啊，佢哋三者有啲咩唔同咧？那个譬如话成功率啦，因为佢哋而家都有话咧，即系嗰个有效率嘅，有啲就九成五，有啲咧就八成六。喂，咁你已经系两个唔同个 rate 嚟噶咯，已经。 琴日咧，我睇新闻片咋吓，咁啊即系 都安排买嘅。 唔系因为如果用世卫嘅标准咧，过五成就 OK 噶啦。 哇， 唔系真噶， 胆薄胆噶。 唔系咁呢个系科学喎，又认真喎。因为佢嘅意思就话，等于你牛扒啫嘛，你五成熟已经 OK 啦嘛。 佢食得落肚啊嘛。 佢食得落肚啊嘛。 牛扒我哋人 有人拣七成，唔系但系佢真系本身个科学就话，喂，如果你做出嚟 有个世卫嘅标准咁啊。 系啦，佢话你过咗五成本身咧，就代表呢只药咧其实系合格嘅。咁所以咧，大家做出嚟而家咧。就有啲八成几，有啲九成几。其实牛津嗰只咧，开头我睇到佢都系七成几嘅咋。咁但系大家都话 OK 嘅咁样。 喂，咁其实系咪即系我哋根本上啊，唔系话呢只病出现啦？我哋平时咁多年打嗰啲咁嘅流感针啊，其实可都系咪都系有好多牌子可以拣噶？ 哦，系啊，都系有唔同噶，所以你有时都会睇到。唔系，所以你有时都睇到边一批嘅批次咧，话出现问题啊等等噶嘛，所以系有唔同嘅。 上次咪咯，因为韩国佢嘅流感针咧出咗事，咁虽然后来咧就发现原来佢运送过程咧佢个储存得唔好，咁但系咧嗰轮香港家长惊咧都拣嘅，喂我唔要韩国嗰只牌子，咁大家就换第二只咯， 拣嘅都， 同埋系重要噶，啲人系会拣嘅。嗱好啦，咁咧今日咧其实新闻咧都卖咗咧，就话香港嘅药剂师学会咧，佢就同大家整理咧就话啦，三款常见疫苗，即系讲紧香港啦，因为澳门嗰啲我哋冇得打噶嘛，咁究竟咧会有啲乜嘢唔同嘅副作用？因为而家大家咧，其实最关心咧就系呢样嘅， 你系严重敏感啊嘛，系嘛？ 有好多啊，嗱，因为咧，譬如美国上个礼拜嗰单新闻咧， 哇，嗰个真系吓死人啊！ 系啊，佢有个护士就话佢打完疫苗啦， 佢唔系佢直影住佢， 唔系佢先打咗疫苗先，咁然后咧就接受访问，佢就可能想呼吁大家话，唔系没事啊，我 OK 噶，唔翻啊， 点知讲讲下跟住， 我见有啲头晕咧，跟住嘣一声， 累低咗。 哇，好快啊呢个， 系啊， 不过好彩，即系事后咧佢哋都有话嘅，因为本身呢个护士咧，佢本身咧就系经常可能遇到一啲情况之下咧，佢都会晕嘅，咁所以咧未必，所以未必关嗰只疫苗事，但系佢又唔知点解会揾一个咁，即系呢啲护士走出嚟， 因为佢话佢本身有个唔知叫咩过敏神经痛反应啊， 系啦， 即系咧少有少少痛。包括你踩到脚趾公，可能佢都会晕噶啦。 哎呀，我晕啊！ 系啦，所以你作为老细唔好闹呢啲员工喎。 系啊， 你闹佢啦。 咁我要先闹一次，睇下边一个会咁样先。系 啊，一全部一齐晕嘅时候，咁你唔闹得咯。 佢突然间发觉我有头痛啊！系啊，认真唔闹得咁样。咁但系大家都惊嗰啲副作用啦。咁佢之前亦都有试过话打完面瘫啊。 系啊， 面瘫咁样，咁但系佢哋又话未必有关系， 系 个面瘫好啦，咁所以咧今日香港药剂师学会咧，佢哋就介绍几个常见嘅副作用， 点啊分到噶？ 分到啲噶，佢就话俾你听咧，就话嗱呢三只疫苗咧，最常见系咩咧？就讲紧就阿斯康利啦，即系牛津嗰只，咁啊复星啦，就系话我哋代理呢一个辉瑞同埋 BioNTech 嗰只嘅，咁然后另一个咧就系我哋国产自己就科兴咁样，咁呢三只里边咧。最常见的地方就是有些很普遍的 佢話打完之後嗰笪地方會紅咯， 係、哦、啊， 腫 咯。我哋平時打針可能都會有呢咁嘅情況出現啦， 同埋痛咯。嗱，但係咁你知唔知個分別爭幾遠啊？ 個痛嘅情況 冇錯，唔係佢話咧，你係咪覺得每一隻都一定痛啊？ 打落嚟嗰下痛啫，系咪啊？ 系啦，但系原来唔系喎。佢话咧三只里边咧吓，如果你净系讲话红肿痛嘅话咧，佢话牛津嗰只阿斯利康咧，88% 嘅人咧打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好痛啊，好肿啊。 哦，即系打完之后仲痛嘅。 系啦，但系咧佢就依次递减嘅，复星嗰只咧，即系话代理包踢嗰只咧，佢就净系得84% 啫。 嗯哼。 咁样去到科兴咧， 即 系自己 84% 痛， 系啦，去到自己生产嗰只咧，科兴咧22% 啫， 少咁多， 少好多、啊，我想话争好远，真系。咁然后咧，其次咧就系觉得攰啊，因为佢打完就副作用会疲倦啊嘛。咁、又系以牛津嗰只咧，亚斯利康咧就最多76%，咁咧就复星咧加包踢咧，即系佢代理嗰只咧就63%，国产自己嗰只科兴咧。啊！佢最 perfect 嘅，得4.2% 啫。 咁我其实有冇打到咧？冇反应嘅， 唔系佢冇副作用， 佢 冇副作用， 嗰啲真系反应嚟噶， 系紧要。 咁咪咪先，如果咁拣嘅话，可能啲人明眼头，喂，梗系打只唔痛嘅，同埋唔好咁大副作用嗰只啦。 但你又代唔代表嗰只好劲咯？即系话 系啦，冇错， 嗰只好劲啊！ 系啦系啦， 冇反应，即系代表你真系打咗啊，喂，劲嘢啊！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个药剂师学会咧，佢就话啦，但系咁样，佢话咧，你又唔好因为咧有过敏反应。就拒绝呢只疫苗咁、样，佢因为咧呢啲过敏反应咧就同疫苗里边嘅一啲咧复合物有关啊，即系嗰啲组织啦。佢话咧呢啲组织咧对每个人嘅反应都唔同嘅。佢话咧可能你注射前咧根本冇办法预测，因为咧你话过敏啊嘛，你知唔知道自己有冇过敏啊？ 我真系啊， 以为唔知道，以为冇咯， 你唔知 嘅。因为真系个个人反应唔同啊。譬如咧，其中一只咧就话咧，嗰条脷又会肿胀啦，跟住打完之后嗰个副作用啊，呼吸可能有啲困难啦，声音有啲沙哑啦，咁样都会有呢啲。 系好多。 concern 嘅一样嘢，我关心嗰样嘢就系、出现咗呢啲症状之后，维持几耐？ 因人而异噶，因为有啲咧，譬如面瘫嗰啲咧，上次都话咧要过一排噶。 系咯。 系啊。 身体接 但 系 你红肿嗰啲咧就唔会好耐嘅啫，咁咧 如果你一日两日退咗嘅唔痛嘅咁都算啦。 系啦，嗱第二样咧，佢亦都提醒大家，呢个真系好笑，因为咧大部分呢啲疫苗咧其实都系要打两剂嘅， 系啊， 咁你一定要咁先至叫完整啦， 系啊。 咁佢话咧，佢话嗱都估到你啲人咧就贪新，唔系贪新鲜啊，即系譬如咧，可能你第一针咧打咗，譬如话牛津嗰只举例啦，跟住你发现哇唔系，痛到阿妈都唔认得， 不如我试下打第二只啦，第二牌子。 唔系嗱，如果你唔提嘅话咧，啲人就会觉得话冇啦，第二只唔打呢只啦，边只冇咁痛话？科兴啊，我打科兴啦咁样，咁药剂师 咁咪中咗两次落自己身体度， 系啦，即系以为啲人以为咧咁样系得嘅。系啦，但系咧，佢就医生咧就提醒你咧，佢就话唔好随便去换啊。佢话咧，譬如话你打开复星就复星，牛津就牛津， 都唔同阿妈生。 系啦，佢话如果唔系咧，可能会影响抗体嘅制造咁样。 要扰乱咗自己身体咯，其实系。 我觉得佢真系需要咁样解释清楚系啱 嘅。所以咧，我想话啦，即系当真系大家有机会打嘅时候咧，唔该你真系 mark 翻低你系打咩牌子。我相信咧，打完之后咧，可能啲人再打第二次，上次打咩？哎呀，我唔记得啊，或者唔。 你呢个提醒真系好啱我呢啲人啊！ 但我怀疑我哋有冇得提自己噶，因为都话咗我哋冇得拣咯。 我就会问啦， 都唔知冇得拣噶而家。 佢冇得拣，佢都可以话俾我听佢打咩入去。 哦，系咪即系应该系佢会话俾你听你打紧边只噶嘛？ 政府佢系咪应该预留？譬如有300,000人要打国产嘅，你又有600,000剂咯？ 一定噶，一定噶，一定噶，两针。 两针。 即系全港嘅人打三次啊，够。 应该三。哦，系啊。 即系个数量足够啫，问题系咪同一个品牌啊？ 正常嘅，唔系一定会嘅。你买得嗰只，因为佢而家所有嘢都系等于二合一嘅 set 噶。 O K， 即系你好似你等于你买波鞋一定系左右脚噶嘛？你唔会净系得左脚嘅。 护法一齐啊？ 系啦，一齐嘅。 唔好乱 咯。系啊， 因为你一乱咧，就大件事。呢个靠斯文机，可能佢又癫，即系可能佢唔记得，可能老人家讲咩讲乜嘢啊？ 我都最惊系人为有唔知会唔会嗰啲甩 漏。帮呢三只改，如果真系我哋系用呢三只咧，可唔可以帮？ 三隻 改啲易记啲嘅名啊！ 我头先嗰三隻个讲法好好噶啦， 国产 代理欧洲。 同埋一隻就係呢、這個歐洲自己。喂 ,OK 㗎喎。 即 係 歐洲國產代理三隻咁啊。 歐洲國產同埋代理係啦，你可以咁講嘅。係啦。幫唔幫到啊？ 咪喎，跟住你啲咪呀，跟住啲人 啊國產代理歐洲嗰隻呢。 唔係，我要歐洲代理國產。 死都死。 都係都係。 到呢 最緊要嗰、那個即係打開始打冇緊要啦，即係有一打可能有啲人覺得好啦，最緊要唔好亂。 当新鲜感有限时，心动无数次。 但我知一生只得一次，想跟你永相依。 现在你这无名份手指，来提示来年承诺愿意。 贫或富，随时间际遇陪伴我，定然是你的名字。前行怀着希望，寻找理想，不怕远路长，从没有耀眼徽章。 唯独爱是至高无上， 眼神无论怎样，阳光雪霜都和你分享。 时代变，风会转向， 唯独你是未变选择对象。小风波有尽时，感动无数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和蒙面法规例的司法复核裁定政府终极上诉得席，在非法和合法的游行集会禁止蒙面的限制亦都属相称并无违宪。判词指出，蒙面物品对示威者和支持者起壮胆作用，在隐藏身份之下以为不用受到法律制裁，在未经批准的集结公众集会和游行禁止使用蒙面物品，是为了避免和遏止和平的公众集结演变成暴力。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英国变种传播性加强，相信不影响疫苗的有效性。他说已经建议卫生署要求英国来港人士在酒店完成检疫后需要在家强制检疫多一星期，直至第19日第三次检测呈阴性才能够进入社区，相信当局正考虑有关建议。许树昌说，政府已经加强防疫措施，最大问题是很多市民和私人企业没有响应，如果确诊个案仍处于高双位数，加上源头不明个案多，将有可能要再加辣。他个人建议考虑限制商店的营业时间，以及暂停非紧急商店营运，甚至好似墨尔本一样限制民众留家，只可以派一个代表外出购物。立法会财委会召开会议，审议政府第四轮64亿元防疫抗疫基金的拨款申请。议会公民郑仲泰质疑政府关起门制定有关金额，未有咨询过业界实际情况。金融界的陈振英关注政府如何杜绝可能有企业领取资助后随即结业。经民联的卢伟国和民建联的郭佩凡关注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关注英国的情况，当局应该很快会公布如何处理英国抵港航班的问题。他又表示，政府并非关起门制定今次措施，有同议员和商界沟通。至於會不會有僱主領取資助後結業，他說不排除，但相信僱主會繼續營運。服務業總工會三個屬會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要求政府第四輪抗疫基金直接發放到僱員手中，並推出失業或停工津貼。三個屬會表示，家居服務、美容業和推拿業都是疫情重災區，業內不少自雇人士在過去三輪基金因為沒有強積金戶口而未能受惠，希望政府日後會接受其他憑證，例如報稅紀錄、服務合約等等。 他们又批评政府推出的计划以雇主为主，雇员得不到保就业计划保证，被迫继续放无薪假，政府派出职员接收请愿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相当清凉。星期三四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4点，跌54点，成交金额7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9点，升18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30.1升个三，腾讯控股575蚊跌5蚊，港交所403.6升9.6，美团282蚊升3.6，阿里巴巴252.6。跌3蚊，保利協鑫能源1.5毫半升3仙，中海油7.32升7仙，中芯國際19.3跌5毫6，京東健康155蚊升7.1，比亞迪股份192.7升7.7。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753，日元103.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5，人民幣6.551，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645點，跌197點。港金現價報17,510蚊，升1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5.65美元，賣出1,896.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超 B 啊。 冬至楼家抗疫，梗系要食大虾粉丝煲啦。大虾代表笑口常开，笑哈哈。 粉丝咧好索味噶嘛，咁啊代表咧我哋屋企人相亲相爱，吸晒所有屋企人嘅爱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地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是暖男，亦都是圣诞老人。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又重新回复了那情事。 爱心圣诞大行动由1998年开始已经筹到超过3亿港币去资助不同的慈善项目。今年他们有柏豪和 Alex 担任行动大使，还有这一首的主题曲，提醒我们在圣诞节期间将爱和关怀送给更加多弱势社群。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由林宝，编曲柱振东。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周柏豪、方力申《爱心圣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后棚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天后棚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大众说俾个奉送我。天后棒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奉送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程振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好啦，今日咧《风之book》咧吓呢本书咧、嗯、就唔系我买嘅， 哦，系你买俾屋企人 都唔系嘅，我有琴日先，诶、哎，你真系讲得啱，我执翻嚟嘅， 系嘛， 系啊，我琴 日飘书啊， 唔系我琴日咧就去咗诶嗰啲叫做环保回收地啊，我而家咧 即系堆填区啊， 唔系啊，系佢有啲绿色区区啊。佢咧每一區都有嗰啲咧， 屯門又有嗰啲， 係啦，即係叽哩咕噜咁樣啦。我琴日 邊啲啦？ 係啊，我琴日就去咗六在葵青。咁、哦、我其實我稍後都可以有機會再介紹下嘅。咁總之佢咩都有嘅，其中一樣咧就係你可以回收嘢之外咧，佢都收舊書，佢亦都歡迎你攞走嘅。咁、 嗯、 我琴日咧就喂順手牽羊啦，我抌曬啲垃圾之後咧，跟住望下，咦，如果有堆舊書喎、 啊，攞翻啲嘢走啊， 係攞翻啲嘢走啊，佢又歡迎你攞嘅。咁、嗯、我其中咧就見到一本啊，真係冇曬，好新淨嘅 圖書啊。 图书嚟噶，咁咧呢本咧就叫做《默默成年人童话》。 诶、欸，好啊呢啲。 系啊，我之前嗱，我承认嘅，如果咧你唔系用呢种方法攞呢啲书咧，可能我未必会买。 系、 欸、即系你硬觉得哦点啊，即系有默默卡通咁样，即系 诶，佢讲咩嘅咧？咁样。 系啦，咁啊，但系咧好得意嘅，因为我见到咧《默默成年人童话》咧，咁我攞嚟一揭咧。嗰啲古仔咧，好快就已經吸引咗我。咁啊，同埋咧，嗰啲畫咧，咁一定係信心保證啦，都係默默裏邊啲公仔嚟噶嘛。咁咧，但係原來好幹噶喎。嗱，所以咧就不妨咧，即係今日同大家一齊讀一下呢一個咧《默默成年人童話》，睇下咧究竟咧你之前有冇聽過呢啲古仔嚇？ 咁啊，默默咧有陣時咧，佢啲古仔咧 都深噶。 係好。好悲嘅， 系噶，有啲会嘅，有啲会嘅， 就系将我哋生活中咧，有阵时有啲无奈啊， 系啊系啊， 有啲悲情啊，咁但系佢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演绎俾你知啫嘛， 系啊，嗱，佢咧呢次咧其实系反而系有啲深添啊，佢点样深咧？等播翻个音乐，等大家开心下先啦。系啦系啦嗱，咁咧呢本书咧就系阿默默个作者咧就自己嚟嘅，即系阿谢柳文啦，咁啊都系麦嘉碧去画啦，佢哋呢个黄金组合啦，咁啊呢本书咧就99年出版嘅，99年出版其实都已经廿年啦， 系咯21啦系嘛， 其实系啊21年啦已经。 系咯，咁咧嗱， 佢系啊，真系大个仔。咁咧佢好得意嘅，佢咧里边好多古仔咧，譬如我先读啲名俾你听咧。 佢、有冇主题嘅啫？呢一个成人故事。 个主题就成年人咯。 成年人故事， 唔系 成人故事， 系 啦，唔系成年人， 我都觉得系争个字，争个字啫。 咩啫？成年女性 佢哋都应该系冇着衫嘅， 系冇着衫啊，默默唔着衫嘅， 猪仔嚟嘅， 猪仔嚟嘅咁样。嗱，我读嗰啲标题俾你听啊，譬如咧，佢第一个古仔咧就叫做士多啤梨老婆。 士多啤梨老婆， 系啦，第一个名叫士多啤梨老婆啦， 好多黑头啊，佢老婆， 唔系啦，第二个 都黑头， 系啦，第二个咧就叫做露露老师，咁、 哦、 然后咧另一个咧就系爸爸大巴士，嗱、 okay、 啲名字全部都好可爱噶噃， 系 咁咧又有一个叫做默默食包啦，有一个叫圣斗士星矢啦， 啊，咁我想问下豪仔啊，呢本书佢入边系图画多定系文字多啊？ 两样都有， 因为呢啲啱我睇啊。 因为咧，譬如佢咧，你当佢一两页啦，两页 漫画咁样， 两页就四格漫画，四格漫画，两页就有八格噶咯。 咁就完咗一个古仔啊？ 唔系，但系佢里边都好多字嘅。 哦， 好啦，嗱，不如咁啦，我先讲咧，其中一个，我拣一个咧，呢个就好好笑嘅，因为咧好容易明嘅，就叫做默默食包。 食包， 默默食包，佢古仔咧就咁样嘅。佢话默默咧去餐厅度嗌咗个豆沙包。食完豆沙包之后咧，默默仲系好肚饿、哦，于是乎佢食咗一个硬猪包，即系硬猪仔包。 系 食完硬猪仔包之后咧，默默就饱啦。佢跟住就好懊恼啦，佢就话：哦，原来咧我系食咗硬猪仔包，我先会饱噶。唉，早知道我就唔食嗰个豆沙包啦。第二日，默默再去餐馆啦，佢一坐低就话：唔该，我要硬猪仔包。哦，食完硬猪仔包之后，默默好奇怪就话。点解我 肚 唔饱 嘅？ 于是乎佢再食咗个豆沙包。哎呀，原来呢次系食咗豆沙包先会饱啊！嗰个硬猪仔包咧，我系食多咗嘅。 哎呀， 于是乎咧，默默系啦，默默佢每次都食错包，佢个心里边好迷茫啦。 咁啊，第三次啦， 又唔忿气。佢为咗咧揾究竟自己几时食咩包先至会饱呢个规律咧，嗱， 食 咩 包 先会饱？系啦。佢咧就综合咗掌上述数统计科学，经过咗一番嘅钻研咧，默默终于作出咗佢第一次嘅预测啦。喺五月26号卯时食硬猪包。 哎呀，系啊，我以为佢会捞埋一齐食添。 好啦， 硬猪豆沙包。 系啦，然后喺5月26号卯时， 系 餐厅里边咧，啲人就话啦：老板娘，佢嚟啦。好，跟住阿默默就嚟啦，唔该，俾个硬猪包我。结果是怎样当然你都知道吃完之后都是不饱 的。都是不饱要吃多个豆沙包。 然后呢女遭变幻了默默心灰之余呢同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就认为包这件事呢根本就不适合我吃的。我都是玩不掂包的了。 啊、 老板娘我不吃包了给其他人我吃了。于是乎，老板娘咧就攞咗一碟杂饼出嚟啊、 哦， 即系嗰啲咩炖杂饼咧，有柠檬夹心啦、奶油酥啦、朱古力果仁威化啦。默默望住咁多个杂饼，佢话死啦，我食边个先会饱咧？一时心慌意乱之下，佢晕咗啊！呢个就系佢嘅默默食包嘅故事啦。嗱， 有冇寓意啊？你觉得？ 你哋两个讲啦。 佢有冇写呢个寓意系啲乜嘢啊？ 佢唔太多啊。 佢 系 open， 佢唔会画公仔画出肠嘅，但系佢会有啲 hints 咁样嘅。你嗱，你自己解读啦。自己解读啦。 最尾嗰个杂饼咧，就似系想讲，即系选择困难症有阵时啲嘢咧，越多选择即系等于冇选择。 最尾嗰个系啦，咁但系中间 包系咪代表？龙门呢 龙门 即系啲 即系搬嚟搬去 龙门嘅嘢咧，一时以为咁样系啱，另一时原来咁样先至系啱，咁最终佢估点样先为之啱，都系 错嘅，都系错。 佢就认为，我都系唔适合玩呢样嘢噶啦。 唔系啦，呢个又系最尾啦，即系你会 get 到最尾嘅结论就系话佢好容易将简单复杂化啦， 系 咪先？但 系 我觉得佢最直接嗰个解释咧，其实就系佢就觉得好多人咧，佢睇唔穿咗咧一件事嘅本质系咩啊？譬如头先大家都话啦，你食完豆沙包再食硬猪包，其实个意思咪你两个包先饱咯。但系佢话大部分人咧，佢就话我唔信。点可能系两个？你一定系咧，其实净系做一样就够嘅。 同埋兜兜圈圈、啊， 系啦，佢就不停，佢会花好多时间咧，可能就会话，究竟系有呢样就得啊，定系冇呢样唔得咧？但系其实佢从来都唔可以再简单啲，就系两样都要有咧。我唔信，我唔信系唔会嘅。嗱，所以咧，如果即系我中意睇嗰啲政治新闻啦、啊，如果你将佢摆落而家呢个局势咧，你就好容易会咁样睇到。其实世界上唔会得一个原因噶，一定系两样嘢噶。如果咧你永远都话我唔信，一定就系得一样嘅啫，唔系猪仔包又豆沙包，我一定揾佢出嚟嘅。咁你咪傻咗咯，即系你唔肯相信就 系 两沟咪得咯，傻仔。 同埋要兜大圈嘥咗时间咯。 系啊，是但系你就算唔用呢啲咁深咧，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你俾小朋友咧，嗱，你就算用小朋友嘅 level 咧，其实咪即系话小朋友证明咧，我哋就唔可以譬如偏食啊，又或者咧我哋唔好咧就净系以为咧食一个就。 夠啊，唔得噶，其實要營養均衡乜乜、嗯，你用小朋友角度又可以， 都可以，即係睇下視乎你嗰個當下子係處身於係咩情況之下咯。 係、啊、啦，嗱，所以 我但係講緊1999年 啊。係啊，唔係，但係呢 啲道理幾時都啱嘅， 幾時都啱嘅， 呢個價值咁咯， 真係。係啊，呢個古仔又幾得意嘅。咁咧，譬如佢第一個士多啤梨老婆咧，嗱，其實阿謝立文咧，佢有解釋㗎。係。佢話咧，佢每個故事咧，其實佢都係沿用咧，譬如一啲即係經典嘅，譬如有啲係佛經啦， 哦、 有啲可能係一啲西方嘅傳統預言咧。佢話咁 言語啊， 係啦。佢話佢將佢撈埋嘅。佢話咧，佢覺得最複雜咧就係第一個啦，即係士多啤梨老婆咧。佢話佢係包含咗咧中西外咧好多唔同嘅故事喺裏邊嘅。咁啊嗱，睇下你覺得你聽過未？我 理解到啊。 係啦，我哋聽下呢一個故仔啊，士多啤梨老婆。 嗯 默默咧喺农夫嗰度咧就攞到一粒士多啤梨种子、哦， 种子 系啦，佢一路行咧一路谂，啊唔使几耐咧，粒种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嘅士多啤梨，我点都食唔晒噶啦。咁啊，既然食唔晒，不如摘一啲咧去街市度卖咯。哇，好啊，赚到个钱咧，我就可以再将佢买蛋糕啦，面粉啦，可以做一个士多啤梨蛋糕出嚟。哇，好味道啊！咁蛋糕越做就会越多噶啦。不如开间饼店咯，一定好多生意啫！哇，发达啦！开完饼店之后咧，啲钱越嚟越多咧，士多啤梨嗰啲生意咧就应该企业化啦。咁士多啤梨嗰啲果 jam 咧就可以咧利用机器生产咧，哇！全世界都知噶啦。 哇！ 哦，咁一切上咗轨道啦。咁我应该都有翻一把年纪啦。咁我谂我事业都有成啦。正所谓妻贤都只巧，一生嘅努力咧都冇白费啦。哇！我到时一定会好开心啦。咁当佢谂到自己好开心嘅时候咧，突然间，呼， 吹走咗粒种子， 吹走咗粒种子， 哦， 默默揾唔到粒种子，就喊到肥哩肥哩啦咁样， 即系佢又冇成就，又冇老婆啦。 好啦，咁然后咧呢、這个时候咧，阿姑时行过，记唔记得姑时系个 friend 啊？ 姑时 系啊系啊，姑时 系 佢只鹅啊，直情用英文译音噶嘛。姑时就问啦，默默啊，你做乜嘢啊？咁样，默默就，我粒士多啤梨种子冇咗啊！咁姑时就话啦。你唔见咗粒种子啫嘛，系咪啊？佢话唔系啊，我有好多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蛋糕啦，士多啤梨果酱啦， 我见晒我啲生意，我啲钱 嚟。哎呀，我老婆仔女都吹走埋啊！哇，姑时听到默默咁讲咧，觉得事太严重啦，佢就话：咁啊，我即刻帮你揾啦。咁一时之间咧都唔记得咗问默默，你几时结咗婚嘅？点解你有仔女嘅咁样？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阿德巴经过，德巴系边个嚟噶？ 德巴系嗰只青蛙，唔系青蛙啊， 德。 德 巴嘛， 得嗰只鸭仔咯， 鸭啊鸭， 就系只鸭啦，冇错。佢话咧，德巴经过，佢又问阿默默同阿姑时：你哋揾乜嘢啊？我哋揾紧一粒种子，好多粒士多啤梨，同埋几个仔女，同埋一个老婆。系啦，咁于是乎咧，德巴咧又加入啦，喺草丛里边系咁揾啦。咁咧，其他动物咧都知道，狮子啦、松鼠啦、牛啦。阿咩系边个嚟噶？ 阿咩嗰只牛啊？ 有啊有啊，阿咩只牛都嚟咗啊！ 都一齐揾啊！ 总之每个人都问完之后都话：吓，唔见咗个老婆啊！咁一定要揾啦咁样。佢哋将成个草原咧几乎都掘到烂。晒啦，但系咩都揾唔到。咁去到夜晚啦，动物咧想继续揾嘅，只不过咧落雨啦，又冻，咁佢哋唯有翻屋企啦。 咦，落过雨啊？ 耶、 会有啲苗飙出嚟噶咯？ 好聪明啊你！ 系咪咁啊？ 你系其中一只动物啊？ 佢系边个啊？只羊？ 丁 佢系丁满啊？丁满 定系鹏鹏啊？ 唔系佢系边只野猪啊？丁满系野猪啊？ 鹏鹏系野猪啊？ 咁、哦、你系丁满啦、啊，系啊？阿田系鹏鹏啦，佢话咧。泥土咧，俾啲动物咧翻完之后咧，一粒种子就好安稳咁样咧埋喺土地里边咯噃。咁、 哦、 经过咗咧一场大雨之后咧， 有阳光啦， 佢哋就发芽啦。好耐好耐之后咧，嗰啲本来系杂草嘅土地咧，生满晒士多啤梨啊！啲动物知道之后咧，就即刻咧翻嚟揾啦。然后大家就话：好咯好咯，你嗰啲果姐啊、老婆仔女揾到未啊？咁样默默就话啦：嗯。而家未揾到，不过我谂如果大家再帮忙嘅话咧，迟早就会揾到噶啦。嗯，于是乎咧喺士多啤梨里边咧，大家就揾到好多蛋糕啦、果 jam 啦、好多仔女，同埋每人都有一个老婆啦。 哇！ 寓 意系 大 团 圆结果呢、這个。 嗱、啊、呢、這个寓意咧，其实就好 复杂， 好复杂噶。因为咧，其实佢有好多个寓言故事，佢又捞埋喺里边嘅、 哦。 我净系记得第一个啫。譬如咧，以前咧有一个系嗰啲叫做新疆传统民间。故事咧，一个叫阿凡提，记唔记得啊？阿凡提到骑驴咧，嗰个人物咧，佢就成日都会帮人哋解决唔同嘅故事嘅，嗰啲烦恼嘅。咁咧，佢试过帮人解决，就话：阿凡提，阿凡提，你快啲嚟啦！我咧，同个老板咧撒气啊！咁佢就话咩事啊？咁样，跟住个老板咧，佢就话：嗱， 我咧买一只鸡蛋俾佢。 哦， 咁咧，但系咧，我就佢就唔肯俾钱。佢话我唔系唔肯俾钱啦，但系佢要收我500蚊啊，咁样。跟住嗰个范提就话：点解你要收500蚊啊？嗱，鸡蛋咧，我唔卖俾佢嘅话咧，佢就会变鸡仔。 嗯， 鸡仔大咗咧就变母鸡，母鸡大咗咧又会再生鸡蛋，鸡蛋再生小鸡又生母鸡。但系而家我买一只鸡蛋俾佢。我就冇晒啲雞仔啊，冇雞啊，咁啊冇咗500蚊啊，咁樣。 即係佢之後嗰啲利益。 係 啦，咁個雞孫子之後嘅嗰啲利益係 啦。咁佢頭先呢個士多啤梨老婆咧，好明顯咧，就開頭就用咗呢一個民間傳統故事咧，即係一粒種子就發到咁大，係啦，然後就變咗，哇！我就會又有士多啤梨，又有呢樣又有嗰樣。 但係咁 樣 呢啲好 美滿啊！ 但係諗到美滿之餘咧，但係佢好過人嘅做呢個。 係啊。 但跟住佢於是乎係要靠好多好多人幫佢手先至可以有呢個。 然後佢第二個影子。是咩呢、就是黄粱一梦的影子、因为那时候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即是有人睡觉那就睡在那里跟着就 想很多自己的升官发财啊洞房花烛啊、 发梦 的还有是子孙满地啊怎么临尾就醒了、哎呀他跟着一发现、原来是睡了长觉跟着就觉得、原来人生都是如梦似幻的就 好像他慢慢想 一阵风吹了 没 了 粒种子是我最少就看到两个这些预言的影子、其他那些我就真的不知道即譬如他说、很多人帮我一起掘完之后呢 会不会是、希望在明天啊 是 啊, 是 啊, 啊 所以你说这个故事的寓意呢其实我觉得不容易讲、就是你从头先那两样你可以开头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就是说是咯可所有嘢都一滚十十滚八咁样咧， 咁、所以咁 理想 呢个系成年版啫嘛。 系啦，但系佢成年版咧，佢又将我觉得咧，佢将呢个嗰个鸡仔嘅故事咧，佢拉翻去现实咧，就系话你斋谂咧，佢系唔会实现嘅。反而你哋咧搏命咧去喺度掘完地咧，系啦，仲要系即系，仲要系唔觉意嘅。佢哋唔系谂住去帮佢掘， 金插柳啊。 系啦，但系反而系群策群力之下咧、你嗰个梦想咧就接近咗一步啦，系、啦，其实你如果咁样理解都好容易嘅啫。 唔、系，我觉得都睇到一样嘢就系话，最紧要有朋友肯帮你咯。 啊、都得嘅，系噶，系噶。 唔系你个朋友睬你傻啊，你自己去搵啦，咁样系咪？ 系啊，即系冇人睬你噶会。 我又睇到咧呢本书咧，阿曾志豪你真系正啊！你点啊？头先嗰个士多啤梨故事你讲3晚啦、啊，同你睇，系咪啊？ 真系可以、 3晚都得你。 系啊，嗱，咁啊，休息一阵啦，翻嚟仲可以讲多一两个佢啲故事，我觉得真系几有趣。我琴日一晚就睇晒， 好烦心醒啊！ 系好烦人心醒噶，咁啊都拣咗只麦州啊麦州添， 麦州麦州都嚟买， 麦州嘅歌， 你注意啊呢个麦州。 我决意带埋我啲嘢。人随便到哪里，愿到嗰边嗰处，我快快脆立埋晒啲嘢，全忘掉了那个，令我感感感嗰个。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愿你愿意伴我共去，就学我咁。 咁 pancakes 啊，唱嘅咁啊，呢、這个好似系唔知边只碟啊，菠萝油王子啊，系咪菠萝油王子啊？ 呢、个系啊，菠萝 菠萝王子。OK， 喂，争取时间，因为我真系好想讲个古仔俾你听 啦。 系啦，有一个咧就叫做咧叫默默起身、哦。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似叫 即係有物 體嘅咯。好似唔係喎，佢好得意，佢住喺主人屋企度喎。嗱，佢古仔係點樣咧？佢就話啦。呢一個咧，大家都覺得媽媽太肥啦，就想咧同佢一齊咧。佢話阿姑士同埋德巴咧，就想同佢去游水。啊，聽眾話德巴原來是隻貓嚟噶，原來德巴係隻貓嚟噶。頭先唔知咧，我會睇錯咗。係啊，唔係喎，係啊，唔緊要啦。 德巴係隻貓係。 系啦，佢话咧，大家觉得默默太肥，于是德巴同埋姑士咧就建议佢一齐去游水。咁咧，佢哋约定嘅一点咧，六点钟就喺呢个默默屋企，默兜定默啊默默默默屋企出发，六点钟。 系。 咁点知第二日朝一起身咧，六点钟嘅时候咧，默默瞓到成只猪咁样唔肯起身，佢本身就系只猪啦。好啦，咁咧于是乎咧，姑士咧嗱，你要留意，真系好用心嘅呢个故仔。佢六点钟唔肯起身啦，咁姑时咧就将呢件事话俾咧佢嗰两个好似系主人嚟嘅阿达达同埋阿圆圆咧，就话你哋可唔可以每朝早六点钟要叫醒默默啊？第一个任务，佢哋要六点钟叫醒默默。咁于是乎咧，去到夜晚八点半嘅时候咧，阿圆圆同埋达达咧，佢哋做未做完功课就话要瞓啦。咁爸爸妈妈就问点解啊？佢话因为我六点钟就要起身叫默默啦，咁样 够瞓啊，如果唔系。 咁于是乎咧，妈妈点做咧？佢就话咁啊，好啦。我将大家食饭嘅时间褪早啲， 等佢， 等大家可以早啲时间咧，可以多啲做功课。于是乎咧，夜晚六点四十分嘅时候咧，爸爸放工翻嚟，发现佢嘅晚餐得翻条鱼骨啫，因为已经食晒啦，提早开饭啦。咁点算咧？个爸爸咧，佢就喺四点四十五分咧，就同经理讲：经理， 我要早啲翻屋。 我以后可唔可以四点九就放工啊？因为我要早啲翻去，如果唔系六点半已经冇饭食啦。 最好啊。 好啦，咁于是乎咧，呢一晚咧，终于咧，圆圆佢哋。九点钟就可以睡觉了。咁但系九点半咧，又被电视吵醒。原来爸爸惯了每晚要九点半看完新闻先睡觉。 哦， 咁于是乎冇办法啦，爸爸就唯有写信俾电视台，你可唔可以咧将个新闻提早一个钟播啊？咁样 系啊，咁啊要瞓觉。 系啦，于是乎就决定咗好啦。新闻咧改喺八点半播出。 系， 于是乎咧六点钟咧爸爸翻嚟就有饭食。八点二十八分咧，佢哋两个细路做完功课。然后就瞓觉啦，八点半睇埋新闻，九点全家瞓觉，第二朝六点钟啦，起身啦， 默默 都系唔醒， 哎呀， 咁然后佢哋就各自翻屋企啦，咁样， 即系大家做咗好多样嘢。 呢个古仔系咪好笑啊？ 全世界就佢咯。 呢个系啦，呢个古仔我觉得最好笑咧，就系佢话俾你听，真系啊，佢冇认识问题嘅本质，其实就 系 你要叫醒默默。而唔系咧，不停喺度就，不停喺度就，不停喺度就。 好好啊， 呢个真系好好啊，因为真系啊，我谂我哋见到好多事都系话，喂，问题嘅本质喺呢度啊，你搞前面咁多做咩啫？ 熟读呢个故事三次啊！ 听日见，拜拜。 拜拜。